早晨，早晨，嚟到今日系2024年6月3日，农历嘅4月27日，星期一，朝头早6点嘅呢个时间，当然就系有晨光第一线啦。首先咧，6:08嘅早上 ，Ficky 咧，首先会同大家一齐嚟到起身翻工翻学。嗱，今日我翻嚟嘅时候咧，翻嚟直播室嘅时候咧，都真系开始咧去到半路啊，落雨啊，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今日嘅天气。今日咧系大致多云，而间中系有骤雨，所以出门口之前记得都要做好一啲落雨嘅措施啦。 晨光每日一格， 相信大家咧都有食过一间快餐店嘅开心嘟嘟餐，即系欢迎小朋友去买嚟食嘅，入边会有玩具嘅。呢一间嘅快餐店咧，其实喺香港啊，而家好似冇咗嗰个盒噶啦，红色嗰个盒咧。咁但系其实喺其他地方呢一个嘅开心餐咧，都仍然系有个盒喺度噶，入边咧就可能有个包，有个薯条，有玩具。咁通常咧有唔少嘅大人都会买嚟俾个小朋友食噶，因为入边有玩具啊嘛。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其实佢嘅包装盒上面啊，嗰、那个红色盒上面咧，系会有一个微笑喺度嘅，黄色嘅微笑。不过喺五月嘅时候，呢一间嘅连锁快餐店喺英国嘅分店嗰边咧，喺一个心理健康关注周入边，就发起咗一个活动。佢就话，唔系人人都无时无刻都系咁快乐嘅，于是就将呢一个乐园餐上面盒里面嘅微笑图案拆走咗。佢希望藉此咧话俾啲小朋友知，我哋系唔需要每时每刻都要感觉到系开心噶，我哋都可以有难过同埋喊嘅时候，有难过有唔开心。一啲都唔会系丢脸嘅事，反而好想藉住呢一个嘅机会同大家讲，不妨真实咁样去面对自己嘅心情，学习同自己唔同嘅情绪嚟到去相处。而喺嗰次嘅活动上面，呢一个嘅盒啊，仲附上咗呢一个嘅情绪贴纸，俾小朋友嚟到去选择自己当下嗰一刻嘅心情，然后再贴上个包装盒上面。我好同意，我哋唔需要每时每刻都觉得咁开心嘅，因为我哋人系有唔同嘅情绪，会面对好多唔同嘅事情，只需要同自己讲，有难过唔紧要，鼓励自己，你能够行得过。因为我哋人生就系有唔同嘅味道噶嘛。 来自谢霆锋、林忆莲的 《爱的味道》。 晨光 Coffee Time。 来到六点十五分，听完谢霆锋和林忆莲的《爱的味道》，继续都是跟大家讲一下有些关于爱的事。刚刚就跟大家讲完要关顾小朋友，其实不单止小朋友，爸爸妈妈都很需要照顾一下他们的。最近呢，香港有间医院的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的团队，他们就推出了全港首个的针对幼儿家长教育的正向教育课程。这个计划是主要透过重塑家长的四大的育儿观，增强他们的育儿信心。教育局都说很重视爸爸妈妈的教育，希望鼓励咧，就系家长同埋学校咧，系可以紧密咁样合作，可以携手咁样去促进儿童嘅身心健康。咁佢哋咧就会举办一系列嘅家长嘅讲座啦，亦都有一啲工作坊。咁呢个计划啊，有差唔多400名嘅家长同埋幼儿一齐参加嘅。有九成的家长都说表示参与了计划是会更加有信心去管教小朋友，亦都更加重视他们的精神健康。他们就说这个四大的育儿观是什么呢？就是提倡家长不需要完美，小朋友是需时地去成长，家长焦虑是可以传染，同埋最后一个就是幼儿玩乐很重要。咁佢哋呢个嘅工作坊、讲座，仲有啲小组嘅计划啊，系希望可以由浅入深咁样去全面，令到家长可以学习育儿嘅技巧，甚至系令到佢哋去减压，同埋改善亲子嘅关系嘅。咁其实家长啊，爸爸妈妈，能够有得学习点样去同小朋友相处咧，系一个好好嘅课程，好好嘅计划。因为每一个爸爸妈妈，我相信佢哋唔系一出世或者唔系成长过后都识得点样去做爸爸妈妈。可能喺同小朋友相处嘅时候，唔多唔少都有啲压力。咁而家有咗呢啲嘅计划出现咧，都系对爸爸妈妈嘅一份支持嚟嘅。咁啱啱都有讲到啦，佢有四大嘅育儿主题噶嘛，其中有一点咧，佢哋都话好重视嘅，就话其实爸爸妈妈同小朋友相处系需要有耐性，亦都需要俾充分嘅时间小朋友去消化一啲嘅指令，从中咧都要透过一啲嘅奖赏欣赏孩子，慢慢慢慢小朋友就会学习得到究竟爸爸妈妈究竟是想教他啲乜嘢。而且亦都话啦，明白爸爸妈妈是有一啲负面嘅情绪，但是当我哋表露咗出嚟嘅时候，就好容易会互相传染，呢一个嘅焦虑亦都会带到去小朋友嗰度。所以为了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长，有一个健康的社交发展，就推出了这个计划。因为根据医管局的数字，由2017年至2018年，总共在这五年内，儿童及青少年的精神科一些新症的数目都是跳升了，差不多是13000个个案，升幅接近了三成，升了三成那么多。 所以大家都要好好关顾下身边嘅，唔单止小朋友嘅心理健康发展，亦都要顾及一下，如果你身边有一啲朋友，佢哋已经系爸爸妈妈嘅，多啲同佢哋倾偈。有阵时可能真系帮唔到啲乜嘢噶，但系一个嘅聆听就好重要，或者一个拥抱都好重要。千祈唔好将自己收埋，同时要开放自己俾身边嘅人，无论系被关心定系关心人嘅都好，因为我哋系要互相支持嘅。希望呢啲计划唔单止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同一时间都可以帮到更加多嘅爸爸妈妈啦。 手机声划破清晨，提示我即刻反应是责任。大个女明明该收起不忿，但我偏偏气愤。WhatsApp group 里太多人胡乱去讲三讲四，令人烦。立限似光阴戏，再播放歪理，贪心人气太荒谬。讲真，早已受够。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倾偈偈，我的心太拥挤。不要催促我可以吗 ？I say OK tonight alright， 得体态度全日制。不胜负荷够中关闭，聊完了再归位。深呼吸踏上征途，谁让我忐忑的敬请止步。越界的我不要，落索的不了，开始适应我音调。比较重要，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倾偈偈，我的心太拥挤。不要催促我可以吗？去死 OK 真系 OK， 得体态度全日制，方法照即使很失礼，应酬大众其实我有所。 Sorry, I'm with Siri. Maybe you'd better talk to ChatGPT. I'm all you see. I don't do this for free. Let me send you my fee. But you don't want to hold you up. The person you called does not want to be reached. Oh yeah, it's some man. 根本我未太想交际，认真靠我看来。 来自陈明喜的《请勿打扰》模式。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日要睇下呢个主角，佢系嚟自美国嘅一个婆婆。呢、這个婆婆已经系102岁啦。最近咧，佢就分享咗究竟啊，佢而家去到102岁系过住一个点样嘅生活呢？佢就话啦。佢冇因为年纪嘅增加而改变佢嘅生活方式，相反佢就好似以前年轻咁样，经常咧都会去拜访佢身边嘅朋友。佢就话：人咧唔应该要俾我哋嘅年龄上升嚟到去限制咗佢哋自己嘅社交。佢话应该。无论每时每刻都应该要不断咁样去学习。佢亦都话学习唔需要好难，唔需要揾一啲你觉得哇真系点解我要去学呢样嘢嘅？佢话唔需要噶。佢话呢一个嘅学习可以系睇一出戏，做一啲你自己中意嘅事。佢话喺睇戏里面咧， 都可以同呢一个世界连接，知道呢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其次佢就话，佢会每一日都会运动嘅。佢话每一日都会尝试走一英里，大概就系 1.6 公里。佢话唔会数住每一步行到几多，大概啦。其实都系一个运动啫，最紧要就系每一日都要喐下喐下。其次佢就话一个星期佢都继续会翻三日工。佢话如果我因为一啲年龄嚟到去控制咗我一啲嘅生活，咁佢就话啦，到佢离开嗰一日，佢都唔能够好好享受到最后一刻。我好同意，所以希望佢嘅生活方式都可以变成大家嘅生活方式。 这他没有嫌弃我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已泪透，根本他近我早已被诅咒，任爱的浓厚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暗流，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我快乐无忧或愁，根本这一世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但是也没法开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带挽留，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我快乐无忧 来自林峰的爱在三千的宇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警方由年初至今接获六宗疑似诈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800万，单一最大金额个案涉及大约630万。有騙徒開設假的網站或社交媒體專頁，偽冒偵探、法律團隊甚至黑客，聲稱可以為騙案受害人追討損失。警方相信騙徒利用受害人彷徨心理，以專業用語營造權威形象，令受害人墮入二次詐騙陷阱。警方亦發現騙徒會在網頁搜尋器以欺詐、騙案追討等關鍵字投放廣告，將假網站廣告置頂，在社交媒體平台為假專業賣廣告，提高接觸率，亦會開設群組，派人假扮群組成員，訛稱曾經成功追討損失，令受害人放下戒心再進行詐騙。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強調，污者自負在香港有必要性，形容如果同時使用蘿蔔和大棚，可以快速建立環保文化。當局會研究包括大廈垃圾按量收費等方式。局方晚上在社交專頁表示，局長近日在多個訪問中介紹不同污者自負方法、方向或者方式，可以供研究考慮。大廈按棟收費只是介紹其中一種外地採用的垃圾收費方式。局方表示，政策目標是減少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政府無意借垃圾收費為庫房帶來額外收入。局方會就如何優化計劃作進一步調研，現階段沒有任何的傾向。日本能登半島發生 5.9 級地震，日本氣象廳說地震不會引發海嘯。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清晨6:31，震央位於能登半島，震源深度10公里，輪島市和珠洲市震感最強烈，而地震發生後當地發生多次餘震，其中一次達到4.8級。受地震影響，北陸新幹線和上越新幹線一度停駛，現時已經恢復服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風勢較大。現時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同清倒盆栽浸碟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公共事务组的萧乐文，平时主持千禧年代，虽然一个人做节目，但每日谈的对象由嘉宾去到很多第一次对话的听众都有，要在有限的时间带出不同人的重点都要一些功夫的，希望让听众尽量听到不同人的观点。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今年的第十二届中国戏曲节是首届中华文化节的重要一环，更有力感弘扬中华文化及戏曲艺术，将有八台文武相传的高水平节目登场。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六点三十六分的早上，继续呢都有晨光第一线。咁啊，而家六点三十六分嘅时候都仲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噶吓，咁啊，所以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我之外啦，咁啊，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咁我哋一齐喺两个频道入边咧，同各位听众见面啦。 早晨，跟翻嚟， 点解嘅？ 早晨， 你揾到呢个渐变嘅乐趣，有西边啦。早晨， 见你今朝翻嚟都系咁啦，已经咁啊，跟下你嘅频道。 系啦，喂，你中唔中意悭钱嘅个人？ 我好悭， 你好悭嘅咩？ 系啊， 你例如咧，例如 我最中意格价， 格价 买嘢系格价， 咁可能格价系你兴趣啫，未必悭。 悭钱噶，我都即系如果你话，譬如 不过睇你嘅身上边都估到你都点都系悭啲嘅，都冇咩名牌子喺度， 唔好咯，冇话特别追求啊， 定系悭你啊？ 我系得而且确系冇追即系话追时尚，追个款追得咁劲嘅，亦都冇话由细到大，可能因为屋企人都冇呢一个嘅习惯，即系冇话一定要买名牌袋啊，或者要着啲好靓嘅衫啊咁样咯，咁所以系个习惯嚟嘅。到出嚟做嘢，反而更加唔想打扮啊， 因为做嘢更加唔想打扮。 其实系真嘅，因为喺做嘢嘅时候咧，你已经要搞好一大轮啦，咁你当你放工嘅时候，你就想快啲着一套舒服嘅衫，然之后翻屋企咯。 哦，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都唔会话太过咧啡嘅，即系我只不过系 整齐啦， 整 洁啦， 整洁啦，咁 我都觉得系整齐整洁系最重要嘅。 系啊， 咁你屋企咧，你屋企会唔会好悭噶？即系意思即系话，啲伙食啊，各样嘢啊，唔会有啲特别高消费啊？ 高消费啊，嗱，如果食嘅上面咧，我就好愿意舍得去俾钱嘅，因为我觉得系食落肚啊嘛，同埋自己可以去。因为食的时候你会食到很多不同层次，你会可以试一下，究竟这个价钱的榴莲，即是这样讲，榴莲百几元的或者几十元的，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你是吃榴莲的？ 我吃榴莲，什么啊？我和欧同你都吃的嘛，是嘉明不吃的嘛。 船仔都好像吃的。 我没有问过他。 好像是。你吃哪个品种啊？ 我咩品种都食，我中意 creamy 啲嘅咯，系啦，硬身啲。 我比较欣赏金枕头嗰个味。 O K， 金金地咁样。 金枕头， 金地， 甜甜地， 甜甜地， 系啦，香甜咁样咯。 系啦，我都中意食榴莲噶。 系啦，咁所以我都冇乜。我發覺呢幾年都買少咗，榴蓮。即係就算你見而家， 我琴日買咗個， 係咩？麻麻地啊？ 唔係，食唔到煮。 點解啊？ 我唔識揀。 咁而家個榴蓮咧？ 摆咗个盒度，拆咗出嚟之后，琴日用咗好多功夫，自己开咗佢。 系咩？哎呀，开榴莲咧， 有啲技巧啊。 系啊，以前我而家都系有阵时候买榴莲咧，我都会选择有阵时中意自己开嘅。 唔系啊，我平时咧去街市咧会叫姐姐帮我拣，然之后自己开。咁我琴日系去超市买，咁超市冇得开嘛。咁我谂住都系攞刀斩下咁啫。都搞咗一阵， 但系你去街市，阿姐帮你斩咗几刀嘛，嗰、 啊、 几刀最重要嘛。 唔系 啊，但系我上网睇啊，原来咧，点解我开到咁辛苦咧？系因为佢真系未熟透啊。 嗯， 系啦、啊，佢未去，因为佢哋上网啲人话 系 啦， 当 真系熟咗咧，其实你真系劈几下佢就好容易开到。咁系因为我嗰个仲系生，咁而家就要熬熟佢咯。我真系有睇过上网，熬 得熟啊？ 唔知啊， 问啲、啊，你买几钱啊？你？ $200， 哇！我都極少可，如果買榴蓮嘅話，係買200幾蚊，我通常買。 如果買白鬆嘅就 算了，因為我喺超市買啊，琴日放工好想食啊，點知都係食唔到啊、 哎呀， 所以我就後悔咯，即係之後都有去翻街市揾姐姐，唔好自己喺度懶係嘢咁樣喺度熬下熬下算。 嘥咗而家，仲唔知佢熟唔熟添？ 唔知道，但係上網有得睇話，睇試呢一個氣炸鍋炸熟佢。 系啊系啊，我之前都有讲过。 熬佢几日先。 之前有一次饮食图鉴都有讲过，诶，榴莲去烧，你记唔记得啊？喂，烧你又试唔试下？ 过多一两日睇下佢 真系冇反应嘅，你拎去烧佢，烧咗佢。 系啦，冇嘥。 系冇嘥啦。咁点解又问 Vicky 咧悭唔悭啊？本身我都系个悭嘅人嚟嘅。咁又见我身上面嘅装扮，你就知其实我都悭噶啦。咁啊，又冇乜名牌子啦。我最近亦都多咗咧，用其中一个我自己嘅袋咧，背囊袋。 嗯。 出门口。咁啊，唔係翻工嗰個，翻工嘅就有陣時背囊，有陣時手提袋啦。但係有陣時出街咧，即係屋企咁樣 casual 出街咧，我多咗拎一個袋咧。嗰、那個袋其實喺我中學嘅時候就已經用緊， 哇！到而家 係， 唔爛啊！ 我畢咗業好多年， 係書包嗰只嘢。 帆布袋、背囊、帆布袋。 哦， 即係知咩叫帆布？即係好好厚、好硬嗰啲咧。 我知，我中學嘅時候都有一個牌子係。大家是一人一隻色的，我哋嗰個帆布袋背囊咁樣， 係啦。咁我嗰個帆布袋咧，其實就都已經有啲爛嘅啦。特別咧喺個書包，係叫書包都得嘅，即係擠有陣時以前細個咪擠書嘅。咁嗰啲書咧咪有角嘅，喺個角嗰個位咧，其實已經穿咗窿噶啦。即 係 個底兩邊。 帆布袋係多數都嗰啲位係好易爛。 但係帆布咧，佢真係好堅硬，佢就算穿咗兩個窿咧，啊佢仍然用得喎。 你 真係要讚佢， 多嘢咯，係嘛？即係唔可以孭好重啊嘛！ 我都超孭好重嘅嘢，因為佢真係好，佢韌力好強啊，係啦。咁可能以前啲嘢又犀利啦。咁啊，我哋都叫慳嘅。咁我睇到一個得意喎，喺英國有一名咧，即係都唔算係窮嘅朋友啦。咁女士嚟嘅，咁佢全間屋咧得一個燈膽嘅啫，佢都係為咗慳錢。咁佢為咗即係淨係得一個燈膽。咁好啦，咁佢間屋咧又唔係真係好細嗰啲嚟，咁當然唔係話豪宅啦咁樣。咁佢咧就每個月咧，佢大概咧係可以慳到差唔多$400左右，即係用佢呢一個嘅方法慳到呢個電力啊。咁佢就話到啦，佢為咗慳錢，同埋佢覺得咧咁樣佢先至會令到佢自己覺得生活上舒服咧，所以佢就選擇咗好慳同埋好節儉嘅形式，即係佢自己內心覺得舒服。慳對佢嚟講已經係一種超越咗美德，超越咗一種習慣。而是覺得心理上的一種舒服的，這個我要強調先。好啦，咁佢咧本身係任職喺一間醫生入邊嘅一個診所嘅，即係佢可能護士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收入都 OK 嘅，係啦，唔係話好多，但係都 OK 嘅。咁但係佢咧非常之慳錢，全家得一個電燈膽啦。而佢當你要去屋企唔同地方嘅時候咧，佢會拆咗個電燈膽出嚟， 嚇 喺第二個地方再裝翻上去。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楼落嚟啦。 首先要好高啦，唔使要半梯又。 可能佢冇装喺天花板。 哦，装喺啲墙啊。 系啦。 嗰啲啊。 咁佢就扭落嚟啦，跟住佢，譬如我入房嘅，跟住佢咧就装翻上去咁样。咁喺呢个过程咁点咧？如果你夜晚喺呢个过程嘅时候咧，系黑嘅，咁佢屋企佢习惯咗，佢亦都会感觉得到，哦，我三步半我就去到呢位，我可以装翻电灯胆啦咁样。咁所以对佢嚟讲咧系冇问题嘅。 嗯。 佢亦都已经习惯咗。在一个黑的屋企入边生活，系啦，好啦，咁啊拍拖咯咁样， 黑青女朋友， 佢 以为 咁女仔嚟嘅， 女仔， 佢女仔嚟嘅， 女士 嚟噶，好啦，咁啊拍拖咯，咁佢咧就有啲规矩就俾个男朋友嘅，咁啊男朋友当然要同佢一样摸黑生活啦。另一样嘢咧就系佢同佢男朋友讲，冲凉唔可以超过两分钟，即系为咗节俭，无论水又好或者。熱水爐咩都好啦，沖涼唔可以超過兩分鐘。咁佢男朋友梗係每一次唱長歌都唔敢唱，係啦，極快嘅速度。咁而且咧，這個我就覺得有待商榷啦。佢就喺個浴室入面咧裝咗叫嬰兒監視器。嗱，佢唔係一個長開嘅 cam 嚟㗎，先強調先。咁呢個嬰兒監視器咧就喺佢男朋友如果沖涼超時，即係過咗兩分鐘啦，咁佢咧就會透過呢一個嬰兒監視器咧就開嗰個 speaker。Hello， 咁样系啦，就同佢讲你超时啦 ，overtime 咁样系啦，跟住就叫佢快啲 ，hurry up 咁样，不断唱嘅。 你讲到好似 用嚟，咦系，用错口音啊 ！Please hurry up， 系啦，要唔要翻呢、這个？要用翻呢一个？好啦，咁跟住咧，佢亦都会喺超级市场咧买水果嘅时候，呢、這个我亦都觉得系唔啱啦。点解唔啱咧？买水果嘅时候咧，佢譬如提子咁样啦。 真係葡萄嗰啲提子啊嚇，因為大家成日搣濕嗰個， 佢搣一粒粒出嚟啊， 佢剪咗人哋嗰個枝啊，嗰個框，咁啊淨係磅翻嗰個一粒粒嘅，你講得好啱。 咁呢個唔得， 呢個唔好。好啦，香蕉都搣埋皮啊咁講，佢話淨係磅翻佢嗰個香蕉肉咁樣，咁我就覺得係 over 咗啦。 我都覺得 over。 我覺得真係 over 咗 ，over 得太多添。係 啊。 咁我呢個真係絕對唔好啦，我覺得。咁但係。就睇到即係啲，我唔知係點一件事會爆出嚟啦。咁有啲人就話都真係過分得滯啦咁樣。有朋友去，應該係佢朋友啦。佢一紮朋友上去佢屋企到訪嘅時候咧，佢屋企由於都係 冇黑， 但係佢啲朋友都好好好嘅，佢就會選擇點蠟燭咁樣。咁、至於你問我點蠟燭係咪會仲貴咧咁樣嘅？呢、這個我唔知道，可能佢揾咗啲超平嘅人。或者原來佢有人 sponsor 嘅蠟燭嘅，咁佢就用蠟燭，我唔知啦。淨係話佢有人到訪嘅時候，佢就會好毫不介意咁樣就點蠟燭，咁、照明咁樣啦。咁睇大家點睇啦。咁以前嘅世界的而且確咧，未有燈之前咧係點蠟燭嘅，係啦。咁佢係咪重拾翻嗰陣時嗰個感覺咧？咁我都唔敢講。咁、但係慳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慳得太多咧，我就覺得係超過咗一個大家可以承受嘅位啦。 我覺得可以係慳係可以嘅，咁但係喺一啲情況唔好影響到人。 係啦， 真係最重要。 你又講咗個重點啦，唔好影響人。咁如果你話我真係想慳，但唔想好似慳到呢個人咁樣，咁點算咧？咁其實咧，我都揾咗一啲理財嘅 小貼士， 小貼士 點樣慳 咧？係啦，理財專家咧就唔係我，咁但係我都喺一啲經濟達人嗰度咧就揾咗一啲生活。慳錢嘅方式嘅都幾有趣啊！好啦，佢就話首先咧要喺呢個徹底檢視個人嘅開支，就要從呢個衣食住行四大方面咧就着手，好多位啊！好啦，思考啲支出咧係唔係必須要嘅？好啦，第一有方法有實例嘅嚇，佢就會選擇咧租衫或者買二手衫。 哦，我有啲朋友都係。 好啦，咁呢個大家已經知道點解啦，咁我唔講太多啦。好啦，跟住亦都會。戒咗一啲冲动消费嘅习惯，即系见到呢样嘢，喂，好靓，俾钱先咁样，佢就唔单止停一停，佢甚至乎咧教你哋可以即刻上网睇下啲，譬如网购、团购，叭叭叭叭叭，好多唔同嘅方法，有折扣嘅地方，你就去睇下佢，或者睇下有冇人放出嚟。如果有嘅话，你就喺嗰度买，咁你又可以悭笔蓝洋，你就唔好阻止自己呢个冲动嘅消费。日常用品你话喂，咁我好多，譬如屋企厕纸咁，你都要买噶，系厕纸都要买嘅。咁佢买厕纸个方法嘅，或者其他日常用品、消耗品啊、沐浴露啊、洗头水呢啲啦，佢减价嘅时候你买多啲，囤积喺个厕所入边。咁当然唔系话即系堆到成个厕所都系啦。咁但系你起码你可能准备到 一个份量， 系啦，一两个月你都唔使再买嘅。而等到一两个月，通常佢亦都会再减价嘅，系啊。咁你就用呢个方法，咁亦都可以嗰度又可以悭少少啦。好啦。亦都建立一个个人嘅入厨嘅习惯，即系你习惯咗自己入去厨房煮嘢食嘅话，其实我哋唔好讲而家外卖有阵时会平过煮嘢食先，咁但系呢个恒常嘅习惯，普遍嚟讲都可以令到佢食得健康啲，同埋会平啲嘅。咁同埋咧，其实坊间有好多有折扣嘅应用程式啦，系一啲限时嘅优惠，咁同埋有啲买月票啦。如果你交通嘅话，咁大家都知道香港都好多朋友都系买月票，亦都善用。呢、这、一個嘅月票俾你嘅優惠咁樣，咁所以呢啲嘅方法咧，仲有啲尋找啲免費嘅活動啊嚇，都係可以俾到大家少少嘅 tips 咧，睇下會唔會喺日常生活入邊你可以慳，但係唔好慳到嚟曬譜，但係都可以覺得舒服啦。 长跑鼓励不变，让成怨里万千，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透，为何不趁早终断？ 伸指线，为什么劝言？半路离场的肯定失去乐园，求人留在侧船，早知结尾是吐冷气，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酷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找寻，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身子线前人讲恩怨由天，一爱到底无权算，但是这代不信命不信天，共谁应马上缘，无需心愿，不想勉强越撑越远，现在挑选何必坚守腐烂誓约，还强调是锻炼，半途尽废好过抱着炸弹入面。喜欢过你就已赠我刹那的永远，旧给下半生如寒针，别脱点。 不过叶振宏一首嘅作品《半途而废手册》，时间嚟到早上嘅6:52，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噃，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啦，最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亦都较大嘅，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翻到嚟晨光 KOL， 最近咧已经踏入咗夏天啦，不过咧一到夏天咧就系潮湿啦，同埋雨季啦，不断咁样落雨，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化开妆咧，都觉得啊好似啲期个妆易甩咗，又或者唉， 同埋个头发都易 drop 啲， 系， 因为我想分享个就系我觉得。未介紹我會 係啊，其實未介紹你，不過唔緊要，你自己彈咗出嚟。呢、這個時候就揾嚟我哋啱啱自己已經走咗出嚟嘅阿東啦。早晨，阿東。 早晨，早晨。 我 feel 到你係好急切想講你個頭。 因為我覺得真係 set 好曬頭，化咗妝，等於去一個 event。咁我去買完嘢食翻上屋企，咦，我個頭已經 drop 曬落嚟啦。 係啊。 即係用翻你平時嘅整頭嘅方法，即係噴鹽，我會噴鹽水再慢慢 gel， 即係正常係唔會 drop 噶嘛。再噴好強勁嘅一啲定髮膠咁樣啦，翻到屋企唔夠半個鐘一個鐘已經 drop 曬嚟。 我個頭都係， 我要重新再吹多次，我再 gel 咯。 我個頭係我劈陰啊，即係我劈劉海咧。其實我已經係特登夾啦，然後再噴 spray 啦，就唔夠15分鐘都 drop。 但係其實應該你有冇噴鹽水啊？ 冇喎。 我又建議噴一啲鹽水，因為其實坊間好多噴頭髮嘅噴霧咧有好多款嘅，有啲係貨你。用一啲熱嘅產品，即係熱髮器啊，即係可能卷髮器呢啲咧，之前打底保護頭髮嘅髮絲嘅，有啲就純粹噴完噴鹽水咧，令到你吹乾之後咧，個頭髮嘅質感會硬身啲，就冇咁易 drop 嘅。 哦， 係啦， 唔係最先鹽水係即係坊間買嗰啲鹽水，定係自己自製㗎？ 唔係，佢係真係貨頭髮用嘅，真係唔係消毒傷口嗰啲。 我真係諗咗下，鹽水係咪自己揾啲鹽溝？ 唔係，真係坊間有嘅，好多品牌有㗎啦。 你睇下我呢一個對於頭髮嘅知識咁幾咁貴乏。 係啦，所以你 feel 到個潮濕天氣會影響到成個頭髮同埋妝，真係。 是啊，好麻煩啊！我都覺得，尤其是而家就咁行出街咧，以前咧冬天咧，我真係求其碎粉就完噶啦嘛。而家個妝咧，哇！我流一流汗都甩曬啦。 同埋太焗，同埋太潮濕咧，即係出邊始終有時天氣落雨、偶雨嘅時候好焗啊。呢排天氣都比較成日落雨，或者係比較潮濕啦。成個妝出到街唔夠半個鐘已經黏粒啦。 係啊， 所以我自己都好多方法去改善或者解決呢個方法嘅。 係，咁究竟有啲咩辦法啊？譬如我哋講下先啦，有冇話啲咩底妝嘅產品係比較啱呢啲咁樣嘅潮濕天氣使用 咧？我就建議用霧面嘅產品，同埋除咗搽粉底之前咧，用一個控油嘅底霜，或者用一啲含有植嘅成分，或者一啲控油嘅底霜或者係咁講控油嘅底霜、用完控油底霜真係比冇用咧更加乾爽，即係 even 你出咗去出街成日，真係嘅。 咁所以其實原來個底霜咧， 係啦， 大家都要揀啱 控油。 哦，我平時就咁用保濕添。 控油會好啲嘅，即係如果係比較潮濕嘅天氣，同埋落雨天、偶雨嘅時候，真係用控油嘅底霜會好啲。係啦。 好，咁除咗個 foundation 之外咧，有冇話譬如最緊要就係點樣保持個妝啦，點樣 keep 住個妝啦？有冇話點樣先係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呢？ 因為我自己咧，或者我幫客人化嘅時候，去到一啲潮濕或者轉季、春夏天呢啲期間咧，我就唔會落咁多光影，靚身嘅光影，唔會落珠光光影應該咁講，唔會落珠光，因為佢一出汗出油嘅時候咧，你塊面就好似煎蛋咁，佢就會，因為你本身我假設我會喺我哋面上嘅 T 字位會打光影噶嘛，靚身個鼻會高啲啦，或者頸骨位置打光影，令到個頸骨高啲啦，立體感強啲。但如果你打個光影係珠光，你再配合。再加上你自己出汗咧，有啲位置出油咧，你塊面就會全塊面都擰咗。因為你光影嘅位置其實正常會出汗出油都係中間偏多、你就發現成個正面咧都係擰身。咁就避免呢個情況，所以就唔會用太多擰身嘅光影啦。就係咁啦。同埋而家出街會帶多咗有粉狀嘅面油紙咯，會印一印啲油咯，最緊要就係。 係，我仲以為就咁用紙巾都已經夠添。 都得，但我就有時幫客人化嘅時候用面油紙含有粉質嗰啲咧，係會再爽身啲嘅。當然，因為如果你用紙巾抹完之後咧，你要再補。但如果假設你用面油紙有粉狀咧，其實如果唔係甩得太多咧，唔需要特登去補咯。 係，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有冇話其實我建議你用多啲碎粉？好過你就咁用定妝噴霧咧？ 因為碎粉其實有個控油嘅效果嘅，但如果太多粉狀嘅產品咧，皮膚好乾爽啦，當然。但如果你望落去嘅效果已經話我哋減少用珠光嘅光影嘅時候，你發覺塊面會好多粉感，即係個粉感好強，咁個角度望落去好似冇咁自然咯。因為而家好趨向呢個自然，即係好透薄嘅妝容 啊，係啦。我仲諗住話補妝嘅時候都直接用碎粉補就算添。或者用粉餅， 我就建議如果你補妝甩嘅情況，你可以用粉餅，因為碎粉嗱，記住碎粉餅同埋粉餅係唔同嘅。碎粉餅即係佢壓縮咗嘅碎粉，但係佢係冇遮蓋力嘅， 係透明嘅。 透明嘅，當然有少有啲有少少顏色啦。但係粉餅咧，其實係粉底液嘅乾身版咯。係啦，佢有遮蓋力同埋有顏色嘅。 係。 咁我建議大家女士出街補妝，你就可以用粉餅去做啦。咁就方便啲盒仔咁樣係啦。 係，哦，原來都可以咁樣用嘅。估唔到咧，淨係個底妝咧已經有咁多嘢需要留意啊！潮濕天氣下咧，各位女士真係要多多去留意一下唔同嘅技巧，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個妝咧 keep 得更加耐。不過我相信阿東一定係仲有好多嘅技巧咧，想同我哋分享，例如係我哋個眼影點樣 keep 啦，我哋係咪即使係一啲落雨嘅天氣下面，係咪都一定要搽防曬咧？我仲有好多問題都想問一下阿東。所以呢不如留在下个星期我们继续找来阿东一起解答一下关于潮湿天气下面怎样可以令到我们的妆保持得更加耐啦。今天谢谢阿东，我们下个星期继续讲啦，拜 拜。 好啦，6:59喎，分道广播，咁神光第一线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你的。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早晨，早晨，朝早嘅七点零八分，咁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咧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咧，咁啊，亦都见到啲射击练习通告啊，我哋一齐睇睇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咁星期一嘅早上呢亦都邀请到我哋嘅交通女王 Didi 喺度。 早晨 Didi。 早晨 Didi。 多谢啊。 你配得起啊。 系啊。 咁系啊，做得耐啦。 系啦。 咁讲啦，其他嘢就未必叻嗰啲新同事。 喺交通界嗰度呢，广播交通界呢就手屈一指。 系咩？唔系啊。 系。 哎，多谢 你。系你㗎啦。我都。 唔系咁好似你咁睇嘅。 有啲咁嘅 事。你错啦。算啦，我哋都系讲返。 讲翻交通先啦。 咁好啦，路面方面咧，恒常嘅车龙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嗰个樽颈位啦，都系车多噶，排到去南地嘅。咁另外喺九龙区咧，都系嗰个樽颈位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啦，龙尾就去到果栏嘅。咁提一提大家啦，我相信咧，大家有睇新闻咧，都知咧讲个深水埗嘅海潭街啦。 哇， 嗰个龙行真系犀利， 真系我都擘大个口得个窿啊！ 真系唔希望再发生呢啲咁样嘅事情， 系咪？ 好彩冇乜伤人， 系啦，好彩。 好彩 系啦，好彩冇乜 庆幸庆幸 系啦，即系唔系好造成严重嘅一个事故啦。咁啊，冧咗又冇，真系冧咗啫。系啦，即系冇人喺上边啊，冇车啊，咁样系啦。呢个就不幸之中嘅大幸。 系咁，但系其实你知啦，而家极端天气啦，突然之间又落咁大雨， 系咯， 突然之间又好好太阳，大家真系要。不过其实呢啲揸车嘅人，即系你话点小心咧，你唔知喎，预计唔到 啊。就唔好话揸车，就算行人啊， 都唔知 行下行下，突然间 有个窿咁样，你真系大件事。不过咁 仲要系佢突然之间变咗个窿。 不过我觉得行人咧，可能个重量冇咁重。就唔会咁样嘅，应该冇咁夸张，但我唔识啦。当然我唔系 因为咧，佢呢个咧就咁即系大家即系旁边可倾下啦。 系， 佢都冇话车，又系有车行过佢先谂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呢个会唔会系因为佢譬如佢入边因为极端天气咁讲啦，系咪因为入边嘅成水分或者泥土冲失咗，即系流失咗咁样，咁令到佢本身佢嗰个巩固嘅程度就减弱咗咧？ 系， 呢个就当然 新闻好似系咁讲。 系啦，咁有待佢哋自己。去到谂啦，咁但系有咩办法去到做得好啲咧？系咪灌浆咧？呢一类嘅情况咧，咁又系留翻俾啲智者啦。 系啦，留翻政府部门嘅土木工程处其他嘅。 我系嘅话，我就去咗嗰度做啦。我唔系噶吓。 你系广播界嘅智者啊嘛， 千祈唔好认智者啊！有啲咩事啊？好多嘢要搞嘅，系啊。 咁又唔好啦，我觉得人应该有翻少少承担嘅。而家就系太多人咧，好惊有事咧，而唔去做咧。我觉得好多嘢咧系就系差咗嘅。 哦，咁你又讲得啱。个 个都惊唔去做，冇人做啦。 咁唯有我自己认智者啦， 系咪啊？ 系我系智者啊！ 我都认系交通部嘅智者，因为我最中意改佢哋啲稿嘛，所以其实都好麻烦，不过唔紧要啦。我觉得系做嚟做去嘅话，我希望系市民真系觉得系听得舒服嘅，所以我唔紧要啦。当然有啲人觉得系咁好，有啲人觉得系咁好，但我觉得系拿捏起个 percentage 嚟讲咧，希望大家觉得系咁样听嗱。即系我问你啊，小白，你成日话近乜街乜街，你系咪讲近大嘅建筑物会好好多？ 系啊，系啊， 系咯。但可能咧，你知啦，政府系好跟规矩噶嘛，咁啊变咗一定要出物。街物街咁，但我覺得人哋聽落去容易明白嘅話咧，一定係大嘅建築物， 係啊係啊，或者地標啊咁樣 咯，地標緊要啲咯。因為我自己屋企上次幾好笑啊，住咗咁多年啦，應該係咁講廿幾年啦，附近啊嚇，當然當中又搬過，都係喺樓下條街啦嚇，由一期搬到二期、三期咁樣啦。 哦，你搬嚟搬去都係咁樣搬嘅 啫。係啊，由三期搬。咁但係咧，原來樓下嗰條乜乜街咧，我住咗咁多年咧，我都唔知點解一日爆水管佢同我講話青山公路介乎乜街至乜街封咗。我嚇係咩？跟住我望完就先。知道原來我樓下條街叫做依條街仔名青山公路大路，當然知啦。但係啲街仔咧，介乎乜介乎物係真係唔知嘅。但係你一講咧。 嗰棟咁嘅建築物咧，我即刻知啦，因為係人都知嘛，好耐啊嘛。 咁啊，街名未必個個都背到嘅。 係啊。 咁但係咁講就有啲地方地標係冇嘅，咁你焗住要咁做啦，當然係咪先？所以大家理解嘅。 係， 我哋講到好遠啊。 係好有效咁樣去到將嗰個交通嘅情況講出嚟，都係好重要，咁亦都係廣播要做嘅嘢啦。 因為特別而家揸咗車咧，我都會繼續聽翻 Didi 嘅交通啦，因為其實最實時啊嘛。 係冇錯。 咁有陣時咧，真係聽到街道名咧，你會撈一撈，咦係唔係嗰邊咧？咁但係咧，如果講咗一啲建築物、一啲大廈，大家耳熟能詳嘅啦，已經知道咗嗰啲地標咧，咁就即刻哦嗰、那個位咁樣，係啊，即刻唔需要撈啊咁樣。 所以你又唔做，我又唔做，冇人做啊。 人性化啲。 我做咯。 系啦，广播更加需要人性化。 系啊，因为我哋始终都系人哋听啦，佢冇画面去睇嘛，系靠只耳仔去听，系咪先？你唔清楚嘅话，人哋根本听唔清楚，系咪啊？即系咁样讲啦。咁最后讲翻呢个深水埗，大家都 好 留意，好大家都好紧张。不过咁样讲，睇新闻都知道啦，佢系开翻一条线噶啦，慢线咧就仍然封闭啊。咁就系封咗，都系之前咧系影响到封咗好多地方啦。咁啊，巴士都改路啊嘛。但系而家咧，大家留意啦，深水埗海坛街由于路陷啦，海坛街介乎阴州街至到桂林街嘅一段慢线仍然封闭嘅，咁所以而家车辆咧就不能够由桂林街左转入海坛街啊，最主要影响咗而家车辆不能够由桂林街左转入去海坛街嘅，大家留意翻啦。咁好啦，尖沙咀个嘉兰围咧，相信你都听咗好耐啦。仍然是有路陷啦，咁所以嘉蘭圍近住嘉年威老道嘅唯一行車線咧，仍然係封閉嘅，就係咁啦。 係啦，咁路面上面嘅情況咧，預計唔到嘅話就冇辦法啦。希望盡快搶修成功。咁路陷啊，或者呢啲嘅情況，唔係淨係香港噶。全世界好多地方係啦，即係大城市好勁嗰啲都一樣會有呢啲嘅情況出現。 有路就會有陷咯， 係啊， 路陷、 啊，除非冇路嘅咋， 係 咪？喂，你何處惹塵埃嘅道理嚟喎？你呢個係。 唉，唔好講啦，塵埃周圍都有啦， 係啦， 有人都會有塵埃嘅， 係啊，閂曬窗都有塵埃， 係啊，因為有人，係 咧，因為 啲皮屑啊嘛， 係啊，新陳代謝啊嘛，係咪？頭髮甩下咁樣，係 啊，今日講啲向大家宣傳嘅咧，就係有條巴士路線咧，好好啊，又延長咗啦。咁啊，邊條巴士線咧就係20号 A 啊，就由城巴營運嘅，咁就係本身咧就係來往呢個高鐵西九龍站啦，至到啟德郵輪碼頭嘅，咁佢會經邊度啊？經最多嘅。最多人行的地方尖沙咀和油麻地、尖沙咀、油麻地、旺角界限街、太子道西、九龙城、新蒲江、啟程村、德朗村和呢個香港儿童医院的、它是星期一至五呢就由啟德邮轮码头呢本身去开出之前夜晚最夜的班呢是8:07的。咁但系而家唔系啦，就延长到夜晚嘅10:00，系啦，咁就延长多 差唔多个半钟咯， 系 个零钟头，系接近个半钟啦， 系啦，咁几好噶。咁个时间咧就系由本身嘅服务时间咧就唔系几班嗰啲嚟噶，由朝头早7:05到夜晚嘅，咁之前8:07，而家就到10:00啦，就系7:05到晚上嘅10:00，咁就系由呢个启德嘅邮轮码头开出嘅尾班车延迟啦。好啦，咁你好啦，启德邮轮延迟啫，咁西九龙嗰度咧佢都系延迟，咁本身咧就 系 夜晚8:00嘅，咁而家延迟到夜晚嘅10:09， 系 即系多两个几钟头， 系咯系咯系咯， 系可能而家越嚟越多人搭西九嘅高铁啦， 系啊， 咁所以 方便好多，又成日睇话多咗好多新站啊嘛，又几个钟又唔知去到边度咁又好多， 系啊，高铁真系 系啊， 系啊，咁所以越嚟越加密班次，你知啦，都讲过啦，启德越嚟越多人住啦，咁你方便嗰度嘅市民就要咁做啦，咁好啦，服务时间咧，哇，呢个都好早啊，由朝头早6:03到夜晚10:09噶。咁呢個就係由呢個西九開出啦。咁大家記住喎，嗱一至五係呢個時間啫。咁但係星期六日咧就係照舊啦。星期六日同埋公眾假期咧，由啟德郵輪碼頭開出嘅服務時間咧，都係朝頭早8:00，咁啊到夜晚嘅10:00啦。由高鐵西九龍站開出嘅咧，就係由朝頭早9:00到11:00嘅。咁即係話咧，一至五同星期六日公眾假期嘅時間咧係有所不同嘅。 明白。 咁啊延遲咗係星期一至五嘅啫。咁大家咧，如果有朋友，我都係嗰句啦，有親戚朋友咧係搭20号 A 咧就同佢讲，阿妈，我话俾你听啊，20号 A 咧就转咗啊，时间咧延迟咗啊，你可以点到点嘅话咧，就可以利用翻呢一个延长嘅时间啊，即系唔好嘥人哋城巴嘅一番心意 啦。 如果唔系阿妈嘅就姨妈姑爹啊， 系啦， 搭20号 A 嘅咧你就记住啦，咁样咯。 系啦，如果唔系，少人搭又 cut 翻噶啦。 所以记住要搭啦， 大家用啦，最好就系、 是。好啊，唔该晒 Didi，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啊，今日咧系大致多云，而间中咧系有骤雨，局部地区咧，都会有雷暴添嘅，最高气温去到27度嘅，会吹和缓至 清勁嘅東風。咁大家都要注意翻個天氣啦，因為今日可能都會有個部地區有雷暴，所以咧大家就帶翻把遮出街就最好啦。而家咧就係2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3%嘅，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屬於低至中二至四嘅水平嚟噶。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去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今日咧就唔系华山一分钟啦，吓华山十分钟啦，系啊。咁啊，点解咧？咁话说咧，小弟就睇你哋嘅面书专业啦，咁啊睇到周博士都好多免费嘅影片，关顾大家身心灵嘅。啊，你讲到一个题目咧，我觉得好有趣，就系咧作为家长嘅。我哋咧成日都觉得咧自己的小朋友咧成日都病噶，或者个小朋友咧都成日讲住自己头晕又身庆咁样，但系咧你见到人哋其他小朋友咧就冇咁多病噶，咁究竟系真系身体出现问题定心理出现问题咧？交俾周博士由一分钟化成十分钟同我哋咧长谈一下好吗？ 好啊，唔该晒阿 O。嗱，病有好多嘅层次嘅，即系有遗传啦，有环境啦，有饮食啦，有好多好多好个体质啦，好多因素嘅。我今日想特别从一个身心症嘅角度啊 ，psychosomatic disorder 嘅角度，意思即系话一啲唔系嚟自身体根源，系嚟自情绪根源而引发出嚟一啲身体嘅症状，因为佢根源系我哋内心嘅情绪或者人际嘅关系，而个身体功能系冇问题嘅，因此净系食药咧，往往系冇办法疗愈到或者根治到呢啲身心症嘅症状嘅。而小朋友嘅病痛咧，其中一个就系常见嘅情况就系身心症啦。咩意思呢？第一个基本功啦，就系身体系一张情绪嘅地图嚟嘅。我哋有几多内心抑压嘅情绪，我哋身体折射出嚟反映出嚟咧，就会有几多病。所以身体嘅病咧，通常系非常准确反映紧我哋心灵嘅状态。所以想身体健康咧，最重要系情绪健康、关系健康、自我价值健康。而翻翻去小朋友嗰度啦，小朋友其中一个最常见嘅情况咧，就系、是、我谂好多儿童心理学家咧都同意一个观点啊，就系、是、小朋友大部分嘅问题啊，情绪问题，特别系其实都系嚟自父母之间嘅关系。嗱，强调系父母之间嘅关系，咩意思呢？就系、是、即使妈妈好爱嘅小朋友，爸爸都好爱嘅小朋友，如果爸爸妈妈关系唔好，这个是相当容易导致小朋友出很多身体和情绪的问题。因为从小朋友的角度呢，即使妈妈很爱我，爸爸都很爱我，但如果你两个之间不沟通的，很冷漠的，嗌交的，针锋相对的，或者妈妈在我面前呢会闹老豆的，老豆在我面前呢又会在那里晦气，在那里训阿妈的，很多针锋相对的，那这个小朋友其实是很混乱啊，非常混乱，他总是觉得我要靠边站，妈妈好像很想我站在他面帮他，而爸爸又好像很想我站在爸爸那面，令到我觉得爸爸才是很委屈，才是受害，妈妈才是衰人。那这个小朋友的潜意识其实很痛苦的，因为他是很需要觉得爸爸妈妈都好爱他，而爸爸妈妈是好相爱。当他接收不到这个信息，甚至觉得他互相好针锋相对，往往小朋友就第一好辛苦，好矛盾，甚至他潜意识容易涌现一些好负面的自我对话。我是不是很不幸的呢？我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家庭呢？这个家庭是不是有问题？或者爸爸妈妈是不是很虚伪的呢？他日话爱我，但他们大家那么冷漠，他们很憎对方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很假的，他们的爱是不是骗人的。即小朋友会有很多很多的幻想，而小朋友又很想去拯救这个父母，很帮他们父母，那怎么做呢？方法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方法就是病。我处理过很多个案咧，就小朋友好精彩，我自己都好感动。系讲紧啲四五岁嘅咋吓，或者六七岁嘅咋，好细个，好细个嘅啫。佢会有好多好奇怪嘅病嘅，譬如我听过一啲系一翻学前嗰几分钟咧，佢忽然会肚屙， 甚至忽然會暈咗喺度嘅，那個程度係翻唔到學嘅。而往往佢都係選擇父母都喺屋企嘅時候，所以佢一屙啊、一嘔啊，或者暈，佢真係暈咗嘅。而爸爸媽媽當然會好緊張啦，飛身撲出啦。然後事後我聽過啲最經典嘅例子咧，就係個小朋友事後會同我講啊，我暈咗，我病嘅時候咧，爸爸媽媽就會傾偈咯，佢哋一齊嚟關心我啊。我甚至有一次好震撼嘅，我問個小朋友，當你見到爸爸媽媽唔溝通、好冷漠嘅時候咧，你會覺得點啊？個小朋友六歲到嘅啫，佢就同我講。我唔想佢哋咁啊！点解你哋咁啊？你哋唔好咁啦！即系佢冇语言去讲，但系完全收到嗰个情绪咧。那个小朋友系好痛苦、好辛苦，佢好想透过佢个病去拯救佢父母。嗱，起初佢可能真系病嘅，即系可能真系肚屙嘅，可能食错嘢嘅。但系后来呢个病，我哋叫病人角色啊 ，sick role 啊，呢个病人角色俾到佢一个好大嘅甜头啊！佢發覺，哇！原來我一病咧，父母就相愛啊，即係喺佢想象中啊，父母就溝通啊，父母關係就可以改善啊！哇！我係一個拯救者嚟噶，原來我咁勁啊！即係佢即刻覺得我可以拯救我爸爸媽媽，所以佢就容易依個病由本來只係單一一次真實嘅經驗咧，係變成一個自我身份認同啊，一個 identity 啊，即係我透過我個病，我係幫到我屋企。甚至可以創造一個我最夢寐以求的家庭關係。當然情況很複雜，我現在只是講其中一個情況。同時我透過這個例子，我看看歐你覺得怎樣，就是我很想大家開始去進入一個比較潛意識我們內在一心理學的狀態。而小朋友其實是很複雜。 今天很厲害 周博士這個因為我真的講真的，我們做傳媒人這樣天天做節目都看很多不同的學說啦，或者有很多不同的報導，你這個的角度和觀點去看這個事物呢，有個穿透度，同埋與此同時，我一定要講咧，係好斬新啊！我覺得呢、這個特別你去演繹頭先講話，哇點啊！我成為一個拯救者啊！睇下即係阿爸媽本身係關係都差噶啦，老死不相往來啊，直情係用咁嘅形容詞去做。但係只要我一生病，佢哋就會為到我去一同建立緊一樣嘢啊，彷彿咁佢就多做呢一樣嘢咯，咁樣。 係啊，嗱，我想補充多一點啊，多謝阿歐先嚇。嗱，所以如果你嘅小朋友持續有病，嗱，當然病有一百種理由啦，可以係遺傳，可以先天，可以環境，可以食物，好多好多好多角度嘅嚇嚇。其中一個角度，我哋值得去留意嘅就係、是、當小朋友呢個病，會唔會係反映緊成個家庭家族系統嘅問題，即係父母之間嘅問題？呢個我哋值得去關心嘅。嗱，另外我提到另一個好創新嘅角度啊，大家又聽一聽，我可唔可以我用一兩分鐘可以講得完？另一個角度嚇，父母值得留意翻，除咗係父母之間嘅關係，會唔會父母自己？在他自己自幼年幼童年的时候，自己都有很多事未处理，爸爸妈妈自己未处理，得不得？所以从这个角度，这个小朋友其实都是帮这个父母去疗愈父母自己成长的时候未疗愈未处理的事。因为如果父母自己小的时候都有很多自己，譬如觉得爸爸妈妈不关心我啊，很冷漠啊，不理我啊，父母都会投射了自己很多需要在小朋友身上，令到小朋友冇得做真实的自己，而小朋友不断要满足父母的期望。咁又係另一個身心症嘅角度，就係、是、另一個除咗係父母之間嘅關係之外咧，另一個角度就係會唔會父母投射咗好多自己嘅需要喺小朋友身上，係父母自己嘅期望嚟嘅，想你讀書叻啊，想你叻仔啊，想你乖啊，想你聽話，想你斯文，想你孝順等等等等。但係個小朋友可能淨係想玩嘅啫。而當個小朋友一路都冇辦法表達到自己，佢覺得佢滿足唔到自己內在嘅需要，而又承受好大壓力，但係又感受到爸爸好愛我，媽媽好愛，媽媽都瞓曬身好愛我，所以個小朋友都好辛苦啊！佢好想滿足父母嘅期望，但係父母呢啲期望又令到佢好受壓喎。家庭會傷人，即是父母這些期望正正是小朋友很受傷害的部分。那小朋友怎樣去對應面對這種矛盾呢？病是其中一種策略，我想病就會病，他透過病去表達，其實跟父母一個呼喊來的，一個求救信號，就是媽媽我頂不住了，我頂不住了，爸爸我好辛苦了， 你試下唔好再逼我翻學啊，唔好再逼我讀書啊，你俾我輕鬆下啦。即係佢病都係一個好強烈、用好激烈嘅訊息，令到父母，你俾我唞唞啦。我頂唔順啊！嗱，所以呢個都係另一個角度，我哋值得留意。除咗係父母之間嘅關係，令到小朋友潛意識想做超人之外咧，另一個都係身心症嘅角度，就係會唔會父母投射咗好多自己嘅需要，變成一個好強大嘅期望，渴望小朋友跟住父母心中嗰個黃金路嗰個玫瑰園，殊不知呢個所謂父母心中嘅黃金路同玫瑰园甲之砒霜，乙之良药，对个小朋友来讲可能是很大的压力、压迫或者压力，于是他用病去表达这个呼救 求救的信号，就表示喂，我真的顶不顺了，我需要唞一唞。好嘛，嗱，呢個都係一個好值得，我哋甚至下幾集都可以詳細深入再講嘅。咁、我先將一個好聽落去好有啟發性一個理念講咗出嚟啦。當然佢唔係絕對嘅嚇，有好多層面去探索嘅。阿歐，你聽完你覺得點啊？ 我好認同啊，同埋我覺得可以再討論多幾集啊，包括未必係淨係單即係父母同子女嘅關係，啱唔啱啊，周博士？ 係㗎，呢啲係好值得我哋關心㗎。咁所以嗱，身體係好。好伟大的身体是永远不会讲大话的，我们把口会讲大话，我们的头脑会讲大话，我们成日都呃自己以为自己是怎样怎样，但现实不是这样，但身体是很准确反映我潜意识我心灵真正的渴望，我的需要，我的恐惧，我的焦虑，所以听紧呢一个节目嘅朋友，依刻可以俾自己静一静，感受只手可以轻轻放喺身体任何一个部分，然后只系慢慢深呼吸，而系感受一下身体喺依刻有啲乜嘢嘢提醒紧我哋。只要我哋够放松，我哋就会听到身体嘅信号。咁我哋未来几集会再深入同大家探索呢啲咁重要嘅课题。 好啊，唔该晒周博士，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再倾过，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由年初至今接获六宗疑似诈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800万元，单一最大金额个案涉及大约630万元。有骗徒开设假嘅网站或者社交媒体专页、伪冒侦探、法律团队，甚至黑客，声称可以为骗案受害人追讨损失。警方相信骗徒利用受害人彷徨嘅心理，以专业用语营造权威形象，令受害人堕入二次诈骗陷阱。警方都发现骗徒会在网页搜寻器以欺诈、骗案追讨等关键字投放广告，将假网站广告置顶，在社交媒体平台为假专业卖广告，提高接触率，亦都会开设群组，派人假扮群组成员，讹称曾经成功追讨损失，令受害人放下戒心，再进行诈骗。水务署表示，就深水埗海潭街发生路陷事故，介乎钦州街同埋桂林街之间嘅海潭街快线，已经喺完成临时修复工作之后重开。署方表示，正全力继续进行余下受影响行车线嘅永久修复工作，尽快恢复受影响路段嘅交通。水务署署长黄恩乐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初步相信有渠管受损，加上近日大雨导致水土流失，引发事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表示，他因为掩口费案件被裁定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成之后，有可能入狱或者被软禁。虽然他接受刑罰，但他不確定公眾是否會接受這個決定。他說將他送入監獄，對他的支持者來說，可能是一個爆發點。特朗普在訪問中又重申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並且痛斥那些參與定罪的人是惡毒。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8啊，小白一齐恭喜啊，皇马十五次封王， 系呢、這个真系犀利啊！咁啊，见到皇家马德里咧呢一队嘅即系西甲豪门啊！咁啊喺啱啱過去咗星期六嘅深夜係咪應該係星期六嘅深夜嘅時候咧，咁啊對多蒙特咁啊贏咗呢場波啦。咁我都有睇啊呢場波咧，其實喺開頭嘅時候啦，最終個結果大家當然知道係佢哋贏2-0啦。咁啊，但係喺開頭個上半場啦。你見到上半場嘅時候咧，因為我同阿仔睇，咁、一路睇嘅時候咧，佢初頭佢都同我講嘅，唔使問啦，都知道咧係皇馬贏啦咁樣。咁我就即刻同佢講，足球最好睇嘅原因就係因為冇 must 噶， 一定要 冇一定嘅 經典嘅前輩啦，伍仿榮先生講嘅， 足球係圓嘅， 係啦。 咁結果咧，上半場嘅時候咧，亦都印證咗呢一句説話嘅，其實真係啱啊。因為多蒙特喺整個嘅上半場咧，無論你攻門啊、埋門啊。各樣嘢都係非常之到位，你見佢哋雖然咧肯定咧係打防守先㗎啦，咁但係佢哋個反擊咧就相當之到位，每一次嘅反擊咧都係入肉㗎嚇，咁啊令到皇馬咧就守門員都即係咁驚啊，又中柱又勝，同埋 mark 唔到人啊。 係啊，咁啊阿小白講得非常之啱，最緊要係咩咧？即係睇翻個數據啦，佢上半場個 expected goal 咧係 1.68 啊，即意思係乜嘢咧？係近十年咧。欧联决赛最高嘅预期入波率咯， 系， 点不知下半场， 系咯，点知下半场就 嚟一个反水， 系啦，咁当然啦，亦都有睇到，有报道亦都指出咧，安萨洛提其实喺中场休息嘅时候咧，就省班球员啦， 系调整球队， 系啦，咁啊调整个球队，咁亦都有同我哋讲过咧，即系一啲肺腑之言，就话其实嚟到呢个位真系唔容易嘅，咁。但係睇翻上半場嘅數據咧，其實係曳，咁亦都話翻俾佢哋聽，咁有啲咩地方要執整啊？咁呢一班波咧，真係係咁講，聲味咧其實唔係話好強，咁但係個紀律啊，甚至乎佢哋嗰個嘅。聽教練的程度其實很強啊！ 啱啊，係啊，佢哋都幾聽安察洛提話咯。呢、這個都是我幾詫異嘅，因為你睇翻皇馬嘅前鋒線嗰三四位球員啦，即係特別係講緊比利咸啦，比利以至奠定性嘅一球就係雲尼素斯啦。我估心機旁邊嘅聽眾有陣時聽阿歐同小白講呢個環節，其實我自己對雲尼素斯嘅能力值真係讚不絕口，即係呢位舊時叫小將啦，依家係叫升級球員啦。哇，真係可以擔得起皇馬咁大頂帽子啊！咁當然啦，即係皇馬入邊 有腳法、有速度、有射術， 好出色喎！雲 尼 雲尼素斯真係咁，比利咸亦都自己都估唔到啦。你知唔知四年前比利咸仲踢緊邊隊啊？ 多蒙特係嘛？ 唔係踢緊白明漢啫，踢緊白明漢啫。 多蒙特都未去 啊，白明漢都未去到多蒙特，即係你就會知道，喂，其實有陣時你以為四年前星途暗淡嘅佢喺英超根本係揾唔到一個嘅立足嘅點。 佢好似直頭係白明漢青訓出嚟嘅，跟住就上咗一隊啦。咁後屘又去咗呢一個嘅多蒙特啦。咁但係多蒙特就好似鎖匙咁樣開咗佢咁樣。 開啟啊！ 係啦，嗰陣時都未。系见到比利咸咁犀利啊！咁但系佢去到皇马之后咧，你睇到佢嗰个数字好靓啊，上阵嘅次数同埋佢可以助攻以及入球嘅次数咧，系几何级咁上。 记得上个礼拜五讲咧，话全个世界咧因应佢嘅身价啦、佢嘅入球率啦、佢嘅出席率啦，去揾一个最有价值嘅球员，有个瑞士嘅机构做咗、第一位就系比利咸，咁比利咸就完全 deserve 或者完全值得啦，即系你咁高身价买一个球员翻嚟，原来佢真系做到嘢啦。咁啊，皇马好厉害，十五次欧联封王真系唔容易， 呢、个真系唔容易啊！咁、你睇翻十五次嘅话，其实对第二位边个咧？第二位咧就系 AC 米兰，AC 米兰咧其实皇马多过佢八次啊，咁啊同样都系你见到第三位咧就系拜仁啊，拜仁同埋。利物浦咧都係拜仁都比呢一個皇馬都比佢哋多九次封王啊，咁所以係犀利。同埋咧，你即係比利咸咧，其實佢呢場波決賽你講開，其實都講埋啦。我覺得佢發揮其實唔係話非常之好。 係 咁，我嗰刻我一路睇嘅時候， 中意阿雲尼素斯或者卻奧斯啊。 其實比利咸係 OK 嘅，我都好中意比利咸嘅。但問題就係因為我上次都講過，就係好期待佢帶領英格蘭隊。即係今年嘅歐洲國家杯可以做到好成績啦。咁另外就係，我覺得係咪因為佢喺多蒙特其實都 太耐嘅時間， 哦、即係叫做留一留手咁樣， 同埋摸通咗啊！即係佢俾對手摸通咗佢嗰個嘅跑動啊、速度啊、腳法啊、習慣，習慣其實好重要嘅、 嗯。 即係每一個球員佢到底個人嘅時候，佢用邊一種嘅假腳去到比較上多咧？其實全部都係有數據嘅。咁、 嗯、 如果你一啲防守嘅球員嘅話，你背熟咗佢，而係可以用喺球場上面嘅話咧，係真係可以圓封咗一位嘅球員。咁你諗下，多蒙特咧，其實都係好依靠數據，亦都好整合。咗咁多嘅唔同數字嘅話，咁你見佢今年去到歐聯決賽，你就知其實呢隊球隊其實係唔渣嘅， 亦都唔簡單。老實講句，不過咧再唔簡單咧，一定要提咧安察洛提啦。 係啊， 安察洛提咧刷新咗自己保持嘅紀錄啊，成為史上首位咧五奪歐聯冠軍嘅主帥啊嚇。咁啊，安察洛提啊，阿肥安就被譽為咩啦？歐聯專家，帶領過八支唔同嘅球隊參加 歐聯，就為佢而生嘅。 係啦，一共出戰咗204場，贏咗115場，勝率係50%以上。 佢決賽個勝率好似係咪100%啊？ 好接近，好接近。嗱、 哦， 頭先你提到譬如講話啊，皇馬就贏咗幾多次嘅歐聯15次啦。咁第二次咧，第二隊咧就是 AC 米蘭。咁、其實咧，佢啊都未計佢自己球員時代 嚇， 佢球員啦、啊，即係你冇睇依家 佢落場踢， 你而家冇睇安察洛提咁樣哦、 啊， 即係當年踢意大利隊啊，或者踢 AC 米蘭，其實貢獻良多嘅。佢曾經兩次協助 AC 米蘭奪冠喎、 啊。佢係咪同馬甸尼？ 好似系 佢哋嗰段 时 间一齐嘅咧，呢个我真系肯定啊！ 即系最风光嘅意大利盛世啦，可以咁样讲啦。哇！佢嗰阵时同埋有一年系佢争多一年，其实原先可以三年啊，唔知系唔系咧？因为嗰阵时你记唔记得一场咧 ？AC 米兰对利物浦咧 ，AC 主场赢紧3-0咧，欧联决赛嚟啊！ 跟住 利物浦反击4-3 啊嘛，系啊。我唔記得嗰場安察洛提， 經典經典嘅戰役，我記得 真係好耐。 我嗰陣時係讀，我係咪讀 form three 定係 form four 咧？跟住，因為嗰陣時早起身啊嘛，即係跟住我記得咧，校鬧鐘睇，跟住睇咗3-0嘅時候瞓覺。 嗯， 第二朝啲同學同我講：，喂，利物浦贏波，喂，利物浦贏波，哇，有冇搞錯啊？ 你咪記錯啊？ 我嗰陣時都唔係講有冇搞錯噶啦。雖然我嗰陣時三年中三，我都唔係講有冇搞錯。我话点解会咁噶咁样啦？咁佢跟住后屘嗰阵时手机又冇咁发达啦，即系你而家攞个手机即刻揿翻譬如皇家马德里对多蒙特嗰、那个精华剪辑，咁佢会即刻弹翻个精华俾你睇。旧时唔系噶嘛，你要等好耐先有得睇翻个赛果， 报纸又未印到咧。 系嗰阵时要特登睇电视台啲新闻， 睇用新闻咯。 所以我哋细个睇咁多电视新闻或者听咁多收音机新闻就系咁嘅原因咯。 啊、 你要獲取呢啲資訊，就係、是、要睇電視，等到最後嘅時候，就係頭先講，譬如伍訪榮啊、伍家謙啊，嗰、啲就同你講咯，講翻，喂，琴日呢個 AC 米蘭遭受滑鐵盧啊，有冇睇過傳奇嘅3-4嘅一個復仇戰啊？咁樣今日佢就慢慢逐球咁樣去講咯。咁但係犀利啊，安察洛提，所以佢自己都講過咧，話最後會任教嘅一隊球隊應該會係皇家馬德里啦。咁、我幾估唔到啊！呢位老人家其實容許啲小將喺球員喺球場嗰度自己奔走，而且冇太因為佢自己嘅一啲諗法。而框死咗球员嘅发挥咯，咁呢个系好多时候一啲年纪大嘅领队咧，其实谂唔开嘅， 系 即系佢觉得喂，我咁显赫，我 食盐多过你食米嗰句啊， 阿叔识咁多嘢，你云尼寿司啊，你识啲乜嘢啊咁啊，但系佢冇咁样咯，咁我系几里里外外我都几欣赏安察洛提，即系其实咧领队咧去到球场嘅时候得唔得到球迷嘅。喜爱啦，以至其他球迷喜爱都真系知道啊！即系小白，你有睇呢场赛事，你一定睇到一个小插曲。球迷咧，或者球员入场嘅时候咧，咁啊，影住高普，咁高普教过多蒙特啦， 系啊， 咁样将高普封声，再影 高普都精神咗好多，我觉得。 再影住摩连奴啦。跟住即刻去 Morning， 但其实我自己 OK 嘅 Morning 奴，因为我觉得 Morning 奴呢一位嘅领队都有佢嘅魅力喺当中。 Morning 奴去费伦巴治， 唔紧要啦， 系啦， 佢可能转一两转又会翻曼联， 又系啊，好难， 又教下车路士啊，你唔知啊，叫 Morning 奴过嚟教香港队， 会翻波图啊， 叫佢过嚟教香港队。唔系依家传紧安达臣话去咩啦？去欧洲教波 系咩？ 系啊，上个礼拜就比较 上多就话去中超嘅。 佢咧喺即系当然啦，呢啲系网络讨论区嘅巴打打趣啦。咁啊，佢系德甲嘅神射手啦，曾经攞过。咁最紧要系佢系我冇记错系芬兰人嚟噶嘛？ 唔系挪威啊， 挪威系啦，我就记得啦。个梗系咩咧？个梗就系咧，佢系挪威人啦。佢就要带领夏兰特冲击下次嘅世界杯，为国争光，咁啊好啱，即系如果 咁呢个系嘅，真系好啱， 因为挪威啊， 亦都好啱。上个星期好多嘅标题就话有一个不可对抗嘅诱因， 喂，咁你有国家任务。咁啊，真系 国家有任务俾你， 国家有任务俾你夹翻挪威队。喂，你而家其实把天下兵器，其实讲紧就系夏兰特，其实几好用噶，你识得用佢。咁所以即系纯粹可能啲巴打搞笑啦。咁我自己就冇内部消息嘅，亦都唔知安达臣去边啦。不过就尽快，希望尽快就有新嘅领队上任，咁啊带领住中国香港队攞好嘅成绩啦，咁样咯。 系啦，咁啊最紧要就系。中国队、国家队都有好嘅成绩噶，咁但系如果你话睇埋其他嘅体育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咁当亮点嘅。咁当然你话我哋中国国家嘅女排队啦，咁喺澳门站嘅时间咧就暂时啊，咁需要更加多嘅鼓励。 唔紧要，翻嚟香港站，香港都系另一个主场。 咁啊，梗系啦， 系啊， 嗰啲欢呼声噶，真系。 朱婷落多啲场啊，重锤扣杀， 变咗打六个人啊！我哋 系啊，咁啊，期待啊，有好多唔同嘅体育盛事啦。咁啊，往后咧再同大家咧会去跟进翻嘅啦。 王爱的声线总听出有苛求，能绑手绑脚使我不要丰收，宁愿把希望与暗室里拘留，一直说很荒谬。我这么衷心想触及你望，身边很狠心推推搪搪阻着前进，你劝每句我也要相信，多温顺。Say you love me, better kiss me。你说生活就不得已。Say you love me, can you love me? 放我高飞不位置，活在地狱里纠缠，为何名为自私？鲜血跟痛苦也不休，皮肤的表面一早铺满忧愁，多痕痒的迁就，快清清楚楚解释着每次周遭的声音，反反复复扰乱言语，你也有你过去的痴意。 佢名字系 Jenny 李恒毅，有呢首作品叫做《告别煤气灯》啊。咁啊，讲开煤气灯啦，大家都会认知啦。喺香港喺呢、這个都爹利街嗰度咧，就会有呢个煤气灯啊吓。咁啊，好多朋友其实礼拜六嘅时候咧，都会去打卡啦、 影相啦， 就话乎好多时候影婚纱相咧， 嗰、个位好靓， 系 好靓 classic 嘅感觉， 系啊，好靓啦吓。咁啊，大家有机会经过中环嘅位置咧，又可以打打卡、影影相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咦，又有新嘅路线啦，之前呢都有好多唔同嘅路线出咗嚟话俾大家听，究竟喺香港边啲街道可以深度游啦。 哦，深度游嘅路线。 係啦，而市建局呢最近呢都发出咗有三条嘅路线，就喺中上环嘅。咁、就喺十月登场。咁呢三条路线呢我都帮大家了解过㗎啦，好吸引喎、啊。中上环呢就係、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啦。 係 啊。之前都有讲过呢，喺享乐时代都话有一个嘅新闻博览馆啦。新闻博览展馆都纳入咗喺其中一条嘅路线度，咁佢呢三条嘅路线咧，其实都分咗三个嘅主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历史同建筑游啦，第二条咧就系饮食与社区风貌游、最后一条咧就系艺术文化游。嗱、我哋首先睇下呢一个咧，历史 即系好似旅行团咁样，今次我哋美食团， 今日就美食，听日就文化， 系啦，文化团，跟住历史团， 系啦，其实呢三条咧，佢都系围绕住一条道嘅啫。就是荷里活道嚟到设计嘅，而荷里活道有啲咩咁叻猪呢？就是原来荷里活道咧系最近获咗国际知名旅游杂志评为全年啊，今年全球第二最型格嘅街道。系啦，咁点解咧？就是因为呢一条嘅街道咧，就是由开埠早期开拓咗嘅街道咧，就集合咗好多历史嘅建筑啦，有好多艺廊啊，街头嘅壁画啊，甚至有好多唔同嘅美食集于一身。 系有好多古物古迹俾你睇下啦。咁与此同时，就系你行入一啲铺头咧，佢可能摆住几张。叫做宣之凳㗎咋。即係我有陣時行中上環，我都覺得哇！你呢間鋪頭一定係伯爺嗰個年代已經買，已經買定咗個鋪，而擺係咁以擺幾樣嘢，只要有人係咁以買下，已經夠你兩三年嘅洗費有多。 我都係咁諗喎，我真係咁諗啊！入邊嗰啲嘅 宣之台， 真係你自己轉手啊！哇！你唔使多客㗎，你一兩個客過去嘅話，幫襯一兩。件搞掂噶啦， 系一年一两个客喎， 系啊， 系一年做一两个客咋， 两个客 唔使啦。呢啲佢哋好悠闲嘅，行过嘅时候，佢哋冇咩做噶，倾下偈啊，咁啊抹下啲嘢啊， 煮下饭食啊，有阵时攞啲报纸出嚟行张台。咁樣攞啲報紙，自己有個電飯煲蒸下啲飯食啊， 好香嘅經過 臘腸啊，咁樣 係啊， 簡單生活。 你我哋睇簡單啫，人哋每條臘腸都係精心挑選。 係啦，咁其實睇翻呢三條嘅深度遊啦，其實佢哋都係喺同一個地點嚟到出發嘅，咁就係由中環街市嚟到去出發嘅。咁我哋可以睇下簡單咁樣睇下呢三條路線究竟會行邊一啲地方啊？ 即係可能扶手。梯嗰度咁样一路着咗声上去咯， 系咪咧？又好似冇， 我要用步行添啊！喺中环街市步行去荷里活道， 系啦，要步行嘅， 健康啲啊！ 系啦，咁由中环街市咧，其实首先睇下呢个历史与建筑先啦，佢就好似会经过呢个警署，系啦，有中区警署啦，之后咧就会上咗去荷里活道，之后咧就会经过呢个新闻博览馆，之后就会去到呢一个上环荷里活道嘅文武庙，系啦，咁呢一个咧其实入边咧都有好多历史意义嘅建筑啦。咁亦都会有导赏员噶，佢会讲解一下当中嘅建筑特色啦，又会讲下啊，究竟而家同以前一啲对比，究竟以前嘅历史有啲乜嘢之后咧， 喂，活化咗之后而家又变成啲咩呢？咁呢个就係历史嗰条路线啦。咁、之后呢，另外一条呢就係飲食同社区嘅风貌游啦。嗱，呢个呢我觉得好特别嘅。首先我讲咗呢究竟係会点样行先。首先又係由中环街市嚟到去出发啦。之后佢就会去到一个凉茶铺，好有历史悠久嘅凉茶铺啦、 知道知道。 啦，咁跟住之后就会去到一个嘉咸街嘅市集。原来嘉咸街市集呢都已经係好耐历史㗎喇。咁喺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打下卡啦，之后就会去竹蔗水铺。竹蔗水铺之后呢就会去到荷里活道。咁、其实呢佢呢两间呢一个嘅茶凉茶铺呢同埋竹蔗水铺呢，佢甚至呢係可以试下究竟点样去用传统嘅人手啊，传统嘅人手嚟到去榨个蔗汁呢咁样。而呢度呢亦都会同大家呢嚟到去讲下，原来啱啱咪话有导赏团嘅，其中一个导赏员啊，就系咧猪肉铺嘅才哥，佢就会同大家咧分享一下究竟啊喺我哋香港本地嘅街市，佢哋日常嘅见闻系乜嘢？系啦，佢又会分享一下啲街市嘅行程啊。 猪肉铺啊，才哥，中环街市又冇得剁猪肉噶，咁佢系 而家中环街市冇噶啦。 佢系嚟自边一间街市咧？ 呢、這个呢、這个你就可以睇下究竟佢系嚟自边间街市，你去睇呢一个导赏团， 其实佢 知噶。 其实佢会唔会就系几廿年前喺中环街市，跟住中环街市嗰阵就搬咗出去？佢可能都 系 唔出奇噶，嗬。 咁甚至咧会分享埋一啲我哋香港人究竟我哋行街市买餸嘅一啲习惯，系啦，咁就可以 讲 一定嘅，可能会问一下，究竟系咪今日嘅梅头靓唔靓啊？又会 梗系靓啦， 指定咁样要你斩落嚟啊，咁样嗰啲咧，咁因为呢啲导赏团咧，始终系我哋市民啦，同埋游客都系可以免费去参与，可以俾游客知道多啲，我哋香港人买餸会唔会有啲特别啲嘅习惯咧？ 咁啊，文化艺术就睇画廊啦，系咪？ 佢都有嘅，由街市开始出发啦，去睇一啲保育嘅一啲项目啦，咁样。咁我觉得呢几条路咧，其实都好适合唔同嘅人嚟到去欣赏下嘅，同埋最重要就系佢今次咧系透过有好多当地嘅市民嚟到去做导赏员，咁佢就会更加可以俾佢知道，俾大家知道就系、是，佢以前由细到大喺呢度生活嘅，佢会经历过啲乜嘢咧？啲点点滴滴系好详尽咁样同大家分享，咁所以我就觉得，今次呢啲深度游咧，唔系就系、我觉得系深度游啊，系啦， 因为连个导赏员本身 都系住喺嗰度， 都系中上环人啊，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特别嘅，咁呢三条嘅深度游咧，十月就会推出嘅啦。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三十分，25度，气温相对湿度91%啊！立即请我哋嘅嘉宾咧出嚟啊，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啦。今日咧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嘅。早晨，温生。 早晨啊，我澳洲纯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啦。过去嘅礼拜日咧，OPEC 啊吓，油组咧就开咗大会啦。其中咧有冇啲新嘅提案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唔该。 有啊，根据咧路透社嘅报道咧，就喺啱过去星期日嘅油组大会上咧，咁啊油组咧就决定咗咧就维持咧就现今每日嘅减产量586万桶咧系不变嘅，咁啊直至到咧系第三季结束为止嘅，咁啊以应对咧就环球高息嘅高息率啦，对个经济同埋石油需求所带嚟嘅损害啦，以至咧同埋咧美国咧不断嘅提升嘅产油量咧对个油价所带嚟嘅打击噶，咁啊据了解咧油 油组咧嗰个减产咧就系分成两部分噶，咁啊所有油组嘅成员国咧就每日咧就将会合共咧就减产366万桶噶，咁而呢一部分嘅协议咧就将会系维持到咧系今年年底，咁啊另外咧有220万桶咧就系每日每日嘅减产咧就属于自愿性质噶，咁啊主要咧就由8个国家去分担，咁啊包括咧沙特阿拉伯啦、俄罗斯同埋阿联酋等等噶，咁至于呢一部分嘅减产咧就系会即系暂时系会暂时咧系延长到去到第三季结束为止噶。咁有一点咪必须了解啦，咁啊唔少嘅油组国家咧，佢哋咧都以纽约期油$80一桶呢个水平咧，作为咧系平衡佢哋国内嘅财政嘅一个油价嘅水平嚟噶。咁所以咧，对佢哋嚟讲，佢哋系有必须要咧系维护油价喺呢一个位置噶。咁啊，至于今朝亚洲市场，我哋见到啦，咁啊纽约期油咧就系报76.79美元噶。 嗯，转个角度睇下啦，上个星期五咧，美国公布咗 PCE 通胀指数啦，呢个系联储局最睇重噶通胀数字啦。另外啦，上个星期四咧，美国亦都公布咗首季嘅 GDP 嘅修正数字啊。呢两个数字市场系点样去分析咧？而解读又应该点去睇咧？交俾温生啦，唔该。 好啊，嗱，睇翻咧就美国咧首季嘅 GDP 咧年化季比嘅增幅咧，就经修正之后咧，就由原先公布嘅1.6% 咧，就降到去即系上升1.3%。咁我哋记得咧，去年第四季度咧呢个数字咧就系3.4% 嘅增幅噶。咁由呢度大家可以感觉到啦，降幅咧其实都几大下噶。咁如果你从好嘅方面去睇嘅话咧，可以话咧联储局咧嘅高息嘅政策咧正系发挥紧佢嘅作用啦。咁啊成功减慢咗咧美国经济嘅增长啦。咁按理论上咧减慢咗经济增长之后咧，应该个通胀应该都有机会咧系逐步回落嘅。咁但系从坏嗰方面上嚟讲嘅咧，美国经济咧已经见到明显放慢啦。咁啊往后个通胀能唔能够回落咧，都仍然有待观察噶。咁啊上述嘅数字咧就增强咗市场咧对美国经济或者出现滞胀嘅风险嘅。咁啊有关嘅忧虑咧，亦都唔系话冇原因嘅，因为我哋见到咧联储局咧喺制定嘅货币政策嘅时候咧，最睇重嘅通胀数字正如头先欧李所讲啦，核心嘅 PCE 嘅通胀率咧喺四月份咧就系维持喺2.8%嘅。咁啊同三月份同二月份都係保持咧係不變，都係喺一樣喺2.8%嘅水平。咁啊數字咧就反映出咧就話美國嘅通脹可以話相當之頑強啊，咁啊唔易下跌啦。咁可能咧正係因為呢個數字嘅即係呢個情況啦。咁所以咧上個星期咧我哋見到芝加哥地區聯儲局長咧亦都講啦，佢就話咧如果要將有效壓抑個通脹咧，可能要美國嘅失業率咧就進一步咧係要攀升要進一步攀升嘅。咁所以言下之咧就即係話咧美國經濟可能要進一步轉差。个通胀先有机会再回落嘅，咁啊下个星期四咁啊联储局咧就将会议息嘅，咁啊到时我哋又睇下联储局又对个息率有咩启示，下个星期四即系今个月嘅13号啊。 嗯，同我哋咧一齐再睇埋今个礼拜啦，到底有啲乜嘢市场焦点啊？ 嗱，今個禮拜嘅市場嘅焦點咧就多啦。咁啊，首先咧就有議息會啦。咁啊，星期三有加央行議息會，星期四有歐央行議息會嘅。咁啊，鑑於加拿大四月份嘅通脹率咧已經係降到了2.7%，咁即係已經係翻去加央行所制定嘅1-3% 嘅通脹目標水平。咁呢個咧就俾加央行咧就空間更大嘅空間可以作出係減息噶。咁啊，加上佢啱啱上個星期五公布嘅首季嘅 GDP 咧，按年比咧就只係增長1.7% 啦。咁遠唔到咧系加央行原先估计嘅2.8% 嘅增长水平，咁呢个咧就增强咗咧市场咧对加央行短期里面有减息嘅压力。咁但系对于今个星期嘅议息会咧，市场都普遍估计咧加央行暂时系会维持个息率不变嘅。咁但系咧就睇下佢会唔会有机会咧系放风去七月份嘅减息嘅可能性啦。咁啊至于欧央行嚟讲咧，似乎咧减息25个基点喺今个星期咧将佢嘅息率从4% 降到去3.75%咧，基本上即係市場覺得個機率係好大噶啦，咁啊唯獨是咧就上星期咧，咁啊由於歐元區公布嘅五月份嘅 CPI 嘅年通脹率咧，突然咧就從呢一個四月份嘅2.4%又回升上去到五月份回升上2.6% 啦，咁呢個咧或者會影響咧佢今年裏面嘅減息嘅總次數，咁但係咧相信喺今個星期嘅減息嘅機率都大嘅，咁所以呢個大家要留意啦。嗱喺今個星期咧，喺經濟數字方面嚟講嘅話咧，當然離唔開星期五啦，因為美國將會 公布五月份嘅就業報告啦。嗱，而家市場估計咧，美國非農業職位咧就將會只係增加180,000嘅啫。咁如果屬實嘅，咁呢個咧就同四月份嘅情況咧基本上咧冇乜太大改善嘅。好啦，咁另外咧喺政治嗰方面亦都值得留意喎。嗱，中東局勢咧亦都係變得緊張啦。咁據央視嘅新聞報道就講啦，就話喺上個星期六咧，也門胡塞組織咧武裝組織咧個發言人咧就講啦，佢就話咧喺24小時裏邊咧就曾經喺紅海咧兩度利用導彈同埋無人機咧就襲擊咧就係美國嘅軍艦嘅，咁就當中咧就包括咧就對呢一個美國嘅艾森普威爾號嘅航母咧同埋一艘嘅驅逐艦咧作出攻擊嘅。咁對於呢一方面嚟講咧，佢央視嘅報道講咧就話美國嘅中央司令部就講咧就話呢件事咧對美國軍艦咧係冇造成損傷或者嘅人命嘅損傷或者損害等等。咁但係從事件中都亦都反映出啦，咁啊紅海地區嘅局勢咧就似乎越嚟越唔穩定啦。咁而當美國嘅航母都成為攻擊嘅目標嘅時候咧，就反映咧美國喺嗰個區嘅勢力咧，就似乎喺度下降緊。咁如果情況繼續惡劣嘅，咁啊提防可能會影響咧石油美元嘅地位。咁所以呢啲嘅事情咧，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啦。 嗯，環球嘅金融事件咧，都今個禮拜好多啊。咁啊，投資者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啦。温生啊，下個禮拜咧就端午節啦嚇，咁啊，預祝你假期快樂先。我哋隔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好嘛？多謝你， 拜拜。 算好，一碰到三秒钟都醉到，被你画上记号，像秘密要泄露，凝望你。 中主角，花一辈子对话。 佢名字系周吉培啊，有呢首《Falling for You》。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其实节目咧不止一次咧，我讲过自己由细到大都几中意睇中国女排， 嗯， 即系由细个喺啊，譬如睇赖亚文啊，睇孙悦啊，跟住到啊，依家系朱婷啦咁样，咁啊，有几位球员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欣赏嘅，同埋打得非常之好啦，咁样，咁啊，虽然啦，澳门站就有少少失利啦，咁但系唔紧要嘅，成日都话 迅速调整啊， 系啦，香港。翻翻嚟，我哋好大声嘅，一齐去啊支援中国女排。咁啊，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咧，六月十一至十六号咧就会喺香港体育馆，即系每年都喺红馆嗰度上演嘅、嗯。其实咧气氛相当之好啦，咁样咁啊，讲咁多做咩咧？无端端做咩？喺、嗯、呢个时间咧讲中国女排啊？点解你体育运动嘅时间头先七点半你咪讲咗咯？系咪冇题目讲啊？梗系唔系啦。梗系有啲 有啲嘢， 有啲嘢啊！咁有啲咩嘢咧？我交俾小白讲啦吓。 哦，好， 系啊。 咁啊，当然我哋亦都准备咗呢一个咧，就系入场嘅名额、啊、去到咧就系俾各位听众实体门票嚟嘅，系啦。咁啊， 不过咧嗱，有少少条款细则嘅，又等大家听晒小白讲先，你先好打电话嚟攞， 系啦， 你慢慢听晒先，好啦，小白你讲。 我哋就当然欢迎啦，开放热线咧就俾听众打电话上嚟就可以索取呢一个嘅实体门票啦。咁、 嗯、 啊，今次咧嗱要留意住啦吓，咁啊每一个名额咧我哋会有两张嘅票咧，去到俾听众嘅。咁入场咧，嗰、那个日子啊，系随机嘅， 系 啦，随机意思即系咧，我哋都未必肯定系边一场嘅， 冇错啦， 冇错啦。嗱、嗯，咁入边随机嘅话咧，就包括边几场咧？六月十一号星期二嘅， 嗯， 六月十三号星期四嘅， 系啦， 同埋六月十五号星期六嘅， 系。 咁啊，时间咧下昼嘅四点半钟嘅， 系 啦。咁啊，随机，咁啊，我。答唔到你到底，或者一陣間咧，我哋聽電話同事 姐姐 阿靚媽咧，咁佢就未必話到俾你聽，你邊場，因為都係隨機嘅啫。咁你就唔好係咁，唔好係咁去搶啊！你知唔知邊場啊？冇人知嘅。 係啦，不過可以講俾你聽，其實咧，今次世界女排大獎賽啦，或者叫做咧，依家改咗名叫世界女排聯賽香港站啦，2024咧，咁啊。到时咧就八支国家队咧会参与去竞逐殊荣嘅，咁、 嗯、 包括咩咧？国家队啦，土耳其啦，巴西啦，波兰啦，多明尼加啦，德国、泰国同埋保加利亚。好啦，同大家科普少少啊吓，头先讲嘅咁多队入边咧，边一队依家成为咗全球 top one top two 嘅列强啊？咁啊，除咗国家队啊，唔好讲国家队字啊。其实咧系土耳其，土耳其咧呢两三年咧打排球咧打得非常之好。 嗯、 我哋细个咧，譬如透过电视机睇咧女排比赛咧，成日都会记得古巴啦、巴西啦、意大利啦、 美国队啊， 系啦，美国啦，即系美国队都系呢几年先冒起嘅。其实旧时细个好渣噶，即系自从郎平教练未过去教嘅时候咧。即系唔系我讲啊，一啲专业嘅评述都咁样讲，旧时被称为鱼腩噶嘛，咁样。咁但系即系自从教完，即系可能有啲技艺传授咗过去嘅时候，佢哋就开始识打咯。不过咧，传统嚟讲都系南美啦，同埋呢一个叫做欧洲人咧就劲啲嘅咁样。咁土耳其依家都系好强劲嘅，特别喺排球嘅女排方面。咁大家有机会又真系可以入到场，即系既然攞咗呢个实体门票嘅时候，又可以睇下咯。不过咧，嗱实体门票咧，亲身嚟到香港电台嗰度去领取嘅，咁啊，亦都要喺今个礼拜三，即系六月五号啊，办公时间入边咧去索取翻呢两张门票。如果你咁好彩，系得到门票嘅，咁、好啦 ，Vicky， 最 最后嘅任务交俾你啊！电话系几多号啊？ 18723888，我哋有11位观众嘅，同埋咧，我哋有问题问你嘅。呢条问题就系、是，究竟我哋嘅节目时间系几点至几点播出嘅咧？ 咁、哦、容易啊， 系啦， 竟然问条咁容易嘅问题。 咁啊，大家就快啲打嚟电话咧，咁就可以有11个位嘅听众啦，就可以攞到我哋嘅入场券啊！ 好，18723888，打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昂平360表示，今年一月至到五月中，日均访客人数按年上升超过四成，已经达到2018年疫情前的大约90%，期望今年年底前能够回复到疫情前水平。公司去年全年的业绩已经转亏为盈，暂时没有时间表探讨票价调整。董事总经理董佩全表示，受水晶缆车和去年11月推出的全景缆车带动，缆车门票的人均消费按年上升大约27%。他提到本地、內地、澳門、亞洲地區等的訪客都有增長，其中菲律賓的訪客對比2018年上升超過107%，而歐美地區的訪客數目仍然受到航班運力影響而未能完全恢復。董佩全又說，在疫情後旅客的需求有很大變化，包括有打卡文化或者对慢活活动较有兴趣等。指昂平360一直配合大澳、大屿山旅游发展，下半年亦会加强推广深度游。澳门首次排名内地出境旅客最满意目的地的第一位。澳门专业导游协会会长胡慧芳表示，過去幾年業界不斷更新導覽方式，居民亦配合禮貌大使的角色，令旅客感受和諧輕鬆的旅遊體驗，對業界獲得肯定十分高興，但他同時感到承擔住未來如何做得更好的壓力，才可以保住澳門這張新的金名片。澳門旅遊大學創意旅遊與智慧科技學院講師盧振邦認為，今次的成績是證明了澳門的旅遊政策走向多元旅遊產品方向正確。他建議澳門日後多與周邊地區協作，設計更多聯遊路線，共同吸引旅客，也可以發掘更多澳門世為歷史城區的故事，向不同客源推廣，令澳門旅遊業在博彩娛樂之外變得更豐富和可持續發展。在本港警方由年初至今接獲6宗疑似詐騙案，總損失金額超過800萬，單一最大金額個案涉及大約630萬。有騙徒開設假的網站或者社交媒體專頁，偽冒偵探、法律團隊甚至黑客，聲稱可以為騙案受害人追討損失。警方相信騙徒利用受害人彷徨心理，以專業用語營造權威形象，令受害人墮入二次詐騙陷阱。警方亦發現騙徒會在網頁搜尋器以欺詐、騙案追討等關鍵字投放廣告，將假網站廣告置頂，在社交媒體平台為假專業賣廣告，提高接觸率，亦都會開設群組，派人假扮群組成員，俄稱曾經成功追討損失，令受害人放下戒心，再進行詐騙。日经平均指数报39012点，升52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4.63美元，卖出1325.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57.26，瑞士法郎0.902，加元1.361。 人民币7.242，英镑兑美元1.275，欧元兑美元1.086，欧元兑美元0.666，新西兰元兑美元0.61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气温徘徊26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嘅9: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狮隧噶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翻去沙田围路啦，近住龙尾排翻去沙田路啊，近住第一城，咁另外一边咧，沙沥公路去翻狮隧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噶，咁再重复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两条支路去翻狮隧都挤塞噶，咁而家沙田路去翻狮隧啦，龙尾排到去第一城对出，咁而沙沥公路去翻狮隧，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咁另外吸水门桥啦，去翻机场方向，桥面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都系几长噶，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咁所以而家青屿干线下层咧仍然开放俾车辆使用。咁再讲多次啦，就系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啦，近住金竹角对出，咁所以青屿干线下层咧仍然开放俾车辆使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米埔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啦，龙尾排到过咗光板田村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深水埗嘅海潭街由于有路陷啦，海潭街介乎钦州街至到桂林街一段慢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咧车辆不能够由桂林街左转入海潭街啊，车辆不能够由桂林街左转入去海潭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 香港同人管弦乐团倾囊演出，青春狂热动漫音乐响彻舞台。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声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讲讲下就嚟系24节气中嘅芒种，代表进入梅雨时节，潮湿闷热。 芒种时间，天热出汗多，衣服要勤于洗换，要汗出不见湿。 咁你快啲冲凉换衫啦，记得大汗之后切忌立即用冷水冲凉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一啊，就梗系要甜一甜佢啦。咁啊，尝试下，如果可以嘅话，有时间就动一动手，自己亲手整下啲中式嘅甜品。有冇啲咩中式嘅甜品你哋系中意食嘅咧？ 好多 好多， 都 系多， 都唔知点数好啊！ 好多中式嘅甜品系心机嘢嚟噶嘛？譬如你中意食芝麻糊，当然你可以买包粉就咁冲啊， 或者再懒啲嘅，直头倒出嚟微波炉叮翻热佢嗰只，嗰只中意。 系 动 手， 都 费事冲， 系啦，冲都费事冲。 诶， 不过冲嗰只你讲咗先讲，你诶冲完之后咁系粉剂嚟嘅，捞得唔好咧，就啲粉系一嚿嚿喺度噶，系啊，呢个即系冲嗰下咧，你要搵身边嘅人，最好枕边人啦，帮你系咁慢慢咁样螺旋形咁样搞搞佢， 磨墨 咁 样， 系啦，磨系啊，磨墨咁样。 你哋会落水先定系落粉先嘅？平时冲呢啲冲剂， 我会落粉先， 我都系落粉先，好似个感觉会溶得到啲。 但系其实系应该点啊？ 冇啊， 我冇其实嘅，原来 冇其实嘅，我真系了解下，因为 调查嚟嘅啫， 系我调查下嘅啫。因为唔同人有唔同嘅冲法，我真系有见过朋友咧，系真系落咗热水之后先落粉。 我都唔知，嗱，老实讲，去到呢啲位咧，成日睇网络嗰啲短片咧，成日教你，喂，其实你活咗三十年咧，你 原来你落错咗， 系啊，你冲芝麻糊同埋冲花生糊都错方法嘅咁样，咁我成日好中意睇呢片噶嘛，喺网络上边咁样，咁真系有时约定俗成嘅嘢，可能你都系 keep 住错噶嘛，咁系时候改正翻佢咯，我觉得系啊。如果你话俾我听落水先落粉咧，我都会信嘅，我会信嘅。不过嗱，冇定案噶， 冇定案啊。不过讲开嗱，转头再讲埋嗰个中式嗰个事。不过讲开落粉定落水咧，我突然之间真系忽发奇想，如果要考究少少嘅话咧。我覺得都應該係落我覺得第一個步驟應該係你嗰個熱水落咗落個杯嗰度先，或者落個碗仔嗰度先，落咗落去令到佢個碗已經熱咗啦。 嗯， 跟住就將啲水倒走咗佢，然後咧就再落粉。落粉，然之後咧，先至再落呢一個水。咁你啲水倒入去嘅時候有咩好處？佢唔會令到你嗰個，譬如我用玻璃碗啦，因為你個玻璃碗一落熱水，佢嗰個玻璃佢會令到啲水降温啊嘛。咁你啲粉咪冇溶得咁好咯。咁如果用翻我頭先個方法咧，你就可以減低個水降温，而令到啲粉更加有效去到溶解啦。 你 純粹咁諗啫， 可以試下喎。 唔係喎，佢好似 好科學，我覺得 好似好啱咁。 我都覺得好似好啱喎，諗完之後 都係咁啊。沖茶個壺啊杯啊，一定要首先係滾水過一過。 系咯， 系啦，等个攞落 咁 样。 你讲开冲茶咧，其实早三四年啊，题外话讲下啦，礼拜一轻松少少啊，唔好俾大家咁沉重啊。反正有雷暴警告，又生效到九点三十分，饮啖茶定一定劲咗啱数。我咧嗰阵时第一二次讲紧三四年前咧，多啲喺内地活跃少少啦。咁内地咧个茶文化咪好劲嘅，佢咧冲茶咧，佢一个茶盘噶， 系啊， 嗰个茶盘咧系可以。 直接倒水落去， 用埋个茶盘，跟住你可以有一个磁石嘅壶，用即系好似电磁炉咁样， 即系滚住噶嘛，个水系滚住噶嘛， 跟住咧， 我又见嗰只， 佢揿一个掣咧，你可以直情将啲水喉水咧打落去个水壶嗰度。 而家有啲茶楼都有噶， 再热埋咁样，咁我就 上埋升水上嚟。 咁我真系买咗嗰份嘢翻。 跟住咧，冇用过， 我冲咗两次， 你买咗啊？ 你送俾我啦。 跟住摆咗喺个地方，觉得好雅定。送俾你唔紧要，你哋地方大，其实你哋住村屋咧，你住村屋咧有呢啲配备咧就好啱数嘅。我哋嗰啲住豆腐润咁大嗰啲叫市区楼咧。真系搞唔掂！ 你而家特登呢个单位系贪方便嘅啫， 系啊。总之 唔好话我话，仲有其他单位， 梗系有啦。 仲有其他单位系咪啊？有咩单位啊？我都唔知有咩文明单位，唔系唔好讲嗰啲。嗱，总之，我就觉得有阵时有啲嘢咧，你以为好新鲜卖咗翻去咧，你搞唔掂咧，你啊真系嗰啲旋转拍卖平台卖翻出去就算啦，唔好压住啲订货。 系啦， 喂嗱，今日我哋命题系中式甜点， 佢未讲， 我咧其实。 实咧都做好多唔同嘅中式甜点嘅。 你哋自己都识整噶？ 系啊，譬如桂花糕，我系好中意整，其实好简单。 其实桂花糕我都几中意食嘅。 系 你入边有冇落杞子嗰啲 f r 都有噶。 杞子同埋桂花咯，系啊。咁跟住之后，你再攞一啲嘅冰糖又好，片糖又好，你睇你自己中意咩甜度啦。咁其实你只系需要将佢煮熟，之后落鱼胶片又好，鱼胶粉都 倒落个帽嗰度。 系啦，跟住就雪冻。 有冇试过用嗰啲？ 夏天食系最舒服。 金鱼啊，海星啊，用呢啲帽整出嚟氹细路仔食啊嘛。 我冇啊，大人嚟噶嘛。 系啊，大人嚟系咁啊，佢个家庭同你个家庭有唔同嘅。 系咪一样？如果系我整啲桂花糕，真系我就会用嗰啲系啊，熊猫啊，海星啊，长颈鹿啊，鲨鱼啊呢个，跟住整晒桂花糕出嚟。 系 咁，你就算唔食啊，啲细路仔见到嘅时候都开心啊。 系啦， 但系另外一个即系讲开呢个中式甜点，有一个咧，我真系其实一直以嚟我都好想去学整嘅，因为佢坊间都有 workshop 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咧个价钱又唔系咁啱啦，所以我一直以嚟我都冇去揾啦。就系浓酥糖。 哦， 浓酥糖咧好奇怪嘅，嗱，我其实我系一个中意食浓酥糖嘅人嚟嘅，喺街食咧，我亦都有食过系好好食嘅浓酥糖，但系亦都有食过咧有一阵油溢味嘅浓酥糖嘅。 点解会有油溢味？正常又唔会， 可能佢摆嘅时间啦，又或者系佢某一个过程入边佢可能 hold 嘅时间太耐啦。咁但系浓酥糖其实我觉得其实件事因为又好睇又好玩，亦都好食。咁如果你係一家人，譬如有啲聚會、家庭聚會嘅話咧，其實攞濃酥糖去到做個主題，我覺得係幾好，即係啱我哋今日嘅命題。因為你可以準備買曬材料翻嚟啦，然後咧未必一定有師傅，可能其中一位家庭成員佢就學過嗰啲濃酥上嗰啲濃酥糖 workshop， 咁你已經識噶啦嘛。咁佢就可以叫屋企人或者叫你有朋友作客嘅。咁你过嚟一齐去到整呢个浓酥糖，其实系好一个联谊嘅活动，咁亦都可以将呢一个即系中国风传承落去，咁同埋咧整完出嚟自己再食，咁我觉得成件事好似个套餐咁样，咁你嗰日咧就可以围绕住浓酥糖咧就 Q time， 咁最好系咩咧？譬如打风落雨嗰啲时间咧，譬如礼拜六日啊， 有啲细艺系嘛， 系啦，即系呢排成日天气唔稳定啊嘛， 买定喺屋企。 跟住突然之間嗰日咧，自己天氣唔穩定啦，你就即刻咧就可以撳曬喺個群組嗰度，就話我哋今日決定係嚟我屋企整呢個濃酥糖啦。咁你就可以玩一日噶咯喎！ 即係小華講開天氣唔穩定又真係喎。琴日咧禮拜日以為佢落咗嘅， 係啊， 橫就幾好太陽， 曬到咧， 成日都勁好。 好啦，你琴日咁好天啦，你以為今日 OK 啦？今日又 唔得喎， 又做唔到俾你喎，真係 天有不測之風雲啊！ 係咁啊，但係有啲嘢我哋都可預計嘅，等於我哋頭先講話，即係派發呢個世界女排大獎賽嘅門票啦，咁樣咁啊，搞掂咗啦， 我搞掂曬啦， 唔需要再打嚟啦，因為已經悉數咁樣 送出啦， 俾到。听众朋友记得吓喺特定嘅日子上到嚟我哋嗰、那个香港电台广播道三十号喺办公时间嗰度，咁啊攞翻嗰个叫做入场证，咁啊大大声讲咩啊？中国女排加油！ 系啦， 系啊，大大声讲， 大大声讲，跟住就可以索取噶啦。 系 大声都有嘅，你登记咗嘅， 系登记咗都有啊吓。咁啊，唔好浪费咗我哋主持人好辛苦咁样去雪地跪求翻嚟啊啲门票啊吓。 系 咁啊，听陈光第一先啦。多啲听，多啲话俾人哋听呢个节目好听，咁啊要有多啲嘢发生噶啦，我哋嘅节目吓，加油，俾心机。 各位同朋友唱 K 嘅时候会系第几个唱呢？唱嘅歌又会系咩？原来唱 K 嘅顺序同埋选择嘅歌都会表露一个人嘅性格，究竟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I'ma go my way. Yeah, I go with my way. 原来第一个抢麦一定要唱时下流行曲的人，多数自尊需求都会比较强，喜欢引人注意，而流行曲亦都会随着时代而改变。如果永远都会选当刻非常之火红的歌唱的人，主要都是希望自己好像歌手或者偶像一样被很多人喜欢，希望获得其他人认同的欲望亦都会比一般人强烈。如果你在唱歌的时候甚至会加入歌手的动作或者舞蹈，彻底地模仿他们，通常这些人的自我表现欲亦都会比较强，非常在意其他人的目光。其实所谓的自我表现欲就是一种希望可以获得评价的需求，其实本身这件事不是坏事来的，但是如果太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就会导致到极端的自我意识膨胀，进而产生喝彩需求。而有喝彩需求的人见到其他人对自己的话题有兴趣，或者学业工作得到赞赏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强烈的喜悦，他们的言行会刻意去吸引其他人的注意而满足喝彩需求，甚至有阵时会用讲大话的方式得到关注。当然，如果你成日都是用讲大话来矫饰自我，那就代表喝彩需求已经去到一个比较危险的程度了。所以大家记得多些回顾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果发现自己太过成日讲大话，不如列出讲大话的好处和坏处，冷静地判断一下讲大话对自己的伤害有多大了。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有啲专业嘅读心师咧，其实佢哋犀利嘅地方就系、是、佢去到任何地方咧，佢哋真系职业病，佢哋不断去到打量所有人，去到容易、哦、去到理解佢哋系咩性格啊，或者佢哋嘅取态啊咁样。咁、嗯、其中一个咧，最容易令到佢哋一眼就睇得出你大概系咩人啊？我哋讲緊大概呢係点解呢，因为佢可能未同你有一个好深入嘅接触、 嗯、 接触。咁亦都喺喺对话入面亦都可以攞更加多嘅资料啦，我哋成日都话。咁但佢冇同你倾过偈，其实佢大概都会判断到你嗰个意向或者你嘅人啊、个随性啊系点样嘅。 係、 嗯。好啦，咁就係呢个服装上面。原来都已经可以略知一二嘅、 哦。 我哋唔好讲话佢特别返咩工定系点样，我哋讲系平时嘅打扮。平时嘅打扮。好啦。例如咧，系啲咩情况咧？喺特别喺屋企嘅时候，咁屋企嘅时候，好多人咧，原来我哋就话会着衫着得舒服啲啦。 系啊， 有啲人啊唔一定嘅、 哦， 或者咧可能落街嘅时候，佢哋又会需要特登去换衫嘅。 哦， 系啊，我真系见过以前细个见到有啲 auntie 咧，咁我哋落街嘅时候系真系要换衫，唔可以攞佢哋屋企嗰件衫咧落去嘅，唔系因为洁癖。乾淨的問題，是因為覺得我在外面我就要有這種的妝容、 嗯、 這種的服飾，那也都某程度上原來代表了、一定的性格上的關聯的、 嗯、 好了，那如果你是偏向運動上衣加牛仔褲的話，這種的人呢、嗯、其實你就可以很容易見得到他，他們呢由於這種的服飾都是比較上 有彈性啦、亦都是 很 stable 的一種的、生活態度來的，所以呢其實也都很正面反映了其實他每一樣東西都是很想要均衡、 嗯 都是要想要富足的一个感觉，但是他现在得不得到呢，可能已经得到的了，因为他、可能欲望不高的，但是起码他很明白生命、生活上面的一个平衡的、 嗯、 这种人呢比较上容易是随和， 隨和，所以我哋有陣時都會覺得可能佢哋著呢啲衫咧比較上寬鬆少少嘅，隨和啲嘅咁樣，都關事啊嚇。 係 好啦，有啲人咧就會 咁係啲超級英雄全部都窄熱熱嘅喎啲衫， 係 啊，好似作戰狀態咁樣，跟住你見到嗰啲即係大隻佬全部心口脹卜卜嘅貼得好緊要啊嘛。 係啦， 但係咧你見我哋即係闊袍大袖嗰啲人咧。就比較不拘小小節啊， 係啦， 可能真係咁啊嚇， 冇錯啦。咁所以喺個打扮上面咧，都可以睇到好多嘅端倪喺度啊。咁呢啲人就話到，如果佢係好似落街都要悉心打扮得好犀利嘅話咧，咁有機會咧，佢喺佢自己嘅好多上面嘅要求係好高，而佢呢個要求高，佢可能喺自己想法上面有啲嘢嘅叫做缺陷。缺陷意思即係話佢有好多嘢咧係知道自己仍然有所不足嘅，亦都希望喺自己嘅外表同埋說話甚至言行舉止上面咧，去到遮埋一啲佢自己覺得唔想俾人知道嘅嘢， 係 可能一啲叫做秘密嘅事情會比較上多嘅人咧，反而會將自己衣服上面咧系着得更加华丽啊！普通落街咋吓，系啦，咁大家可以试下今日 系观察 试一试，观察一下睇下啱唔啱先。 管不得未熄的火炉，鞋带不绑就匆匆出门。情愿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处，新的泪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亦记得挨住你胸口皮毛，练习在大街中跑步，练习漏夜飞车赶。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一秒展开旅途，遗迹到未这刻终揭露，分开后都依然为你好，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仍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老，亦记得一齐过盛夏光年那一段曾风情愫，再生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倒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离难，全照我仍然生老，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那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辗转无数，但我总可最后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早晨九点零九分啊，阿欧同大家咧睇睇啊，今个礼拜会有啲乜嘢财金事件嘅预示啦。嗱，嚟到六月啦，咁啊五不穷，究竟系咪六都不绝咧？咁啊，恒指上个月咧曾经高见啊19,636点啦，不过始终未能够咧突破20,000点嘅关口嘅。咁啊，有报章嘅分析就指出咧，大市目前咧已处于牛市之中噶啦。咁啊，如果可以继续往上挑战嘅话咧，将会迎嚟一个好嘅势头。咁啊，讲紧港股方面啦，咁环球嘅金融市场有啲乜嘢重磅嘅消息要留意咧？今个礼拜咧，中美两国咧都会有多项啊重磅嘅经济数据嘅。内地方面咧，就有咧呢个财新制造业啊采购经济指数 PMI 啦，咁啊，亦都咧睇到外国方面，特别系美国啦，亦都会喺嚟紧啦啊星期五咧就会公布佢哋制造业嘅 PMI 啦，同埋 ISM 啊制造业指数等等嘅。咁啊，投资者们就要密切留意啦。呢个时间1872388又系呼吁电话啦。 冇错啊，嗱，踏入六月啦，今个月就有啲咩节嘅咧？就系第三个星期日， 爸爸节。 6月16号就系父亲节， 仲有端午节。 冇错 啦，食粽啊，食粽未啊？你哋 未啊？ 粽啊，食粽啊， 我未开始， 未开始啊， 食咗一夜啦，系 食咗一夜， 我都食紧啊，我都 食咗一夜。今年啲粽可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下，今年揾咗啲得意粽。第二种有机会攞翻嚟同你哋分享下，系啊，第二种 咁讲下晨光第一种可以， 系啊，可以可以，但系留翻端午节先我， 好啊， 一端午节又冇事，系啦，嗰一日翻嚟开麦，我哋都要有充足嘅端午节内容嘅， 系嘅 系啊，我嗰日会着条泳裤翻嚟，准备啊， 一完咗就 游 龙舟水， 咁嗰日要 roll 机，即刻游一游个龙舟水啊， 系 啦，由年头好过年尾啊，游完龙舟水， 唔准扮游干水啊，当游咗水噶你， 我唔中意打麻雀，因为年纪大咗，更加唔中意打添， 系 好嘥时间。 咦，我都好少打麻雀，因为其实实不相 瞒，你中意啊嘛， 我唔识打麻雀， 唔紧要。系我哋觉得嘥时间嘅地方，你觉得系？ 我觉得好用到脑筋， 系啦， 唔系钱嘅问题，系因为用到脑筋。 唔系钱嘅问题啊 ，Vicky 姐几紧要？ 唔系啦， 从来冇出现过呢个问题。 钱的问题， 钱 的 问题， 股市问题。 我同屋企人赌系咩？嘢饮嘅啫。 唔系，唔好讲个赌字， 玩嘢 嗱，总之洒落啊 ，OK 啊，吓赌博就唔 OK。好啦，喂，讲翻 都 OK， 系啦，讲翻1872388仲好啦， 系啦 ，Morning Call 都 OK。咁啊，六月如果咧你系想同爸爸喺透过大气电波同佢讲声 I love you， 多谢你，都可以咧打上嚟我哋 Morning Call 嘅。咁我哋今日咧都会有名额去俾大家嚟到去啊。同大家喺大氣電波同大家講聲多謝愛你咁 樣。係啦，頭先就送完排球飛，依家咧就送上一個生日祝賀或者父親節嘅驚喜，1872388等大家打個電話嚟做翻個晨光 morning call 啦。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啊，继续咧就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靓女王嘉嘉都喺度坐咗喺我面前啊！ Hello, 你好啊，嘉嘉。 Hello。 小朋友咧好多时都会喺唔同嘅公众场合嗰度可能会扭计啦，咁嗰啲咧就都好考家长嘅一个 EQ 嘅，即系临时嘅反应，又最惊就系附近有人影紧啦，又摆上网啊，公审啊咁。公众场合我哋当然要注意啦，就系、是、但系喺私人嘅场所，即系譬如自己屋企嘅，都有阵时遇到小朋友咧就盲不讲理啊呢啲嘅情况，即系直头好似就系变本加厉咁，家长又好似降唔到佢，直头咧好似系唐僧遇着孙悟空。 但系冇咗个头箍咁样，系啦，咁啊俾佢链住条颈嚟行咁。去到呢啲嘅情况，其实有冇啲法宝可以赠下啲家长？点样可以将个金刚圈箍翻落去悟空头上边咧？ 哇！你呢个比喻真系实在太正啦， 得唔得啊？ 好 OK 啊，好欣赏啊！喂，咁但系我都想问一下小白，你经验里面，你个小朋友有冇试过系嗱？我哋用呢个金光圈咧，又或者哦个小朋友特登要做呢一啲嘢，可能令你尴尬，跟住攞一啲佢想要嘅嘢啦。你有冇遇过呢一类型？我哋叫可以讲系拿索。 我谂小朋友系啦，小朋友一定会试过用呢一招嘅。咁但系我亦都清楚明白就是当佢呢一招有一次系成功嘅话咧，佢就会不断永续嘅，因为佢而且佢要求嘅嘢，我相信会越嚟越多。我今日要咗一包薯条，听日我可能要个餐，跟住后日我要埋个玩具，然后再跟住嗰日咧，我直头话你不要过嚟车我噶啦。慢慢就系一个少爷兵就系咁样就形成咗啦，咁样。咁我觉得我唔想自己小朋友系咁样，咁所以佢第一日。只要是用一些不好的态度跟我讲他想要什么的话呢，我就会很坚决跟他讲不可以，我是不会给，除非你在态度上面有所改变。 那就很得意喎。你很坚持这个很欣赏啦。其实我们对应一些勒索的一些行为上面，我们其中一个东西很紧要就是你坚持你那条界线。不过你条界线咁 blur 嘅，点解？即係例如举个例，你刚才讲话啊你态度不好咁样，你咁样我就不会给你。咁就即係咪真係态度好啲？嗰樣要求如果都係個底線以外嘅， 如果態度好嘅話咧，我就會可能要求佢做到某一啲嘢，我先至會再俾佢嘅。因為例如可能你下一次嘅英文考試你要有幾多分以上，跟住我就可以應承俾呢一樣嘢你啦咁樣。咁亦都會加一啲附帶嘅條件喺入邊，就唔係話佢想要乜就乜。我都想我讲乜就有乜啦。 嗯 ，OK OK， 即系意思系你嗰刻都唔会俾佢，不过你就会同佢约法三章， 系啦、 啊，你要再做到某一啲嘢，你先可以再俾佢咁。 系啦，同佢倾咁样，咁同佢倾或者系有阵时企得硬咧，呢个就系我对小朋友嘅金刚圈。咁但系唔知道个法力啊够唔够强劲，可唔可以驯服啲野猴啦？ 嗱，其实咧讲真，要攞到小朋友嘅合作咧，唔系净系讲我要求你或者我条界线，呢两样都紧要嘅。即系我有一个合理嘅要求啦，同埋一个好坚持嘅界线，嗰条界线系合理嘅界线啦。但系仲有一样嘢，其实都好紧要，就系你同小朋友本身有关系，其实系好紧要。如果你个关系好差咧，其实你用头先嗰啲咧，你发现个状况都好和嘅，咁但系当然， 或者冇信用嘅父母咯，其实系冇用呢啲说话都， 即系可能你应承咗去到最尾，你哇原来你唔发生， 系咯系咯系咯， 咁小朋友梗系觉得喂，咁我做咩要听你讲啊？咁我继续掠我要掠嘅嘢啦， 系啊系啊，做父母其中一样最难嘅就系应承咗佢哋嘅一定要做咯， 系啊，但系做父母其中一个亦都最难就系冇乜记性。即系我都发现，唔单止系唔守信，又或者太多嘢唔记得，系啦，有时系真系唔记得。不过小朋友就真系记得咁。咁但系当然，小朋友点解会有呢个行为发生呢、其实其中一个同屋企人都有关系，即系佢唔会无啦啦平平白白突然间懂得呢种女啊， 屋企人都有互相用呢种嘅即系叫好似垃圾嘅方式去沟通咁样啊。 系啊，会噶、其实好常噶，你可能都会发生。 例如咧，例如咧，例如咧。 你再唔咁样咧，爸爸嬲噶啦，嬲噶啦，我真系嬲噶啦，有冇发生啊？ 我谂紧， 唔系净系你嘅， 我谂紧， 讲紧系成家人，即系包括埋工人姐姐啦、照顾者啦、你太太啦，或者其他照顾小朋友嘅人，佢如果常用呢种方式，个小朋友都系时刻，其实个环境就系、是。哇！我一定要做，我唔做就冇啲乜啦。即系或者我一定要屈服咁样。咁其实佢都学咗呢种方式。 咦？我有用过咩咧？嗱，你唔食晒啲饭嘅话咧，就一阵间冇得睇卡通片啦咁样。咁呢个可能都系其中一种。 因为嗱，你听落去好似你好似好合理啊嘛。但系哦，你唔食晒啲饭，你就冇得睇卡通。呢个系一个后果。 又或者系 你后果去承担。 唔食晒啲饭就要入去洗碗啊咁样。我唔带你走啊呢啲。我都 要你啊咁样嗰啲。 唔要你， 我应该好少 讲。 不过呢啲家长都有时会讲嘅。即系意思系呢种方式，有一啲可能系合理啲嘅一种后果啦，有一啲系唔太合理。又或者系唔会发生嚟，我唔要你呢啲，唔会发生啦，系咪先？你咁样我唔开心，嗱、這个已经系情绪勒索嚟嘅、你讲得多，小朋友就会觉得，哇，原来我唔做呢、這个，哇，会有咁嘅后果。但系有啲后果系会发生，有啲后果系纯粹情绪上要求勒索个小朋友，个小朋友就会学识，咁我都咁样同你讲，你再咁样，我好嬲啊！ 又或者我咁样，我见到你喺条街，原来好介意其他人点样睇你， 跟住就识得去到系啦， 我就要用呢种行为嘅方式去勒索你。咁其实调翻转，其实佢平日都系咁样噶，即系你唔做呢样嘢，喂冇咩，其实嗰啲都系一种勒索。咁所以如果个小朋友常用呢种方式，家长都可以嘗試檢視一下，平時會唔會係我哋大人都常用呢種方式去處理佢呢？咁但當然，我唔係話唔俾一個合適嘅後果、適切後果俾佢承擔，但係我係講緊頭先嗰種，你再咁樣，我唔中意噶。你再咁樣，我唔要你噶。你再咁樣，冇人要你噶。再咁，我劈你出街。呢一啲，我哋就真係稱之為係一種勒索。就係你頭先講話，你唔食飯，你就等陣冇電視睇。我唔会觉得呢啲系勒索嚟嘅，因为呢一种系俾一个后果俾佢去承担。我觉得都算系适切嘅一个后果。 哦、 但我讲紧前者嗰种就系嗰种唔系好合理啊，或者未必会发生啊，就系用呢种好激烈、好 aggressive、好激进嘅方式去恐吓个小朋友。 咁家长要好小心处理自己同小朋友相处嘅时候，会唔会已经唔小心？是成日用咗呢个方法而教咗俾小朋友喎。 会啊，同埋有时咧，有啲家长咧以为，我冇啊呢方面我冇，但其实咧，你赞赏有时赞赏都有一种情绪勒索喺里面。 系、 啊， 例如咧，例如咧， 你咁样做爸爸好开心啊！啊你咁样做爸爸好中意你啊！ 哎呀，我有啊！ 你咁样做，其他人就会好中意你噶啦。 吓、啊，呢个我就冇讲。我话你咁样做咧，我就觉得你好叻，我就好欣赏你，我觉得好开心啊！ 嗱， 我都有、啊。 即系前者嗰啲 OK， 但如果你讲得多后面咧，佢就成日都觉得佢要做一啲嘢 peace 一啲人。即系我做呢啲嘢，爸爸先 咁咪好容易变墙头草， 爸爸先开心。嗱，我唔知啦，可能佢做咗，我要做呢啲人，你先会中意我。 哦， 咁呢一种都系一种。正面上，但系都系一种情绪嘅勒索，即系意思 系 一种条件性。我要做呢啲嘢，其他人或者爸爸妈妈先正会、会中意啦。但 系 其实我哋小朋友做一啲行为，我哋唔系要小朋友俾人中意，又或者爸爸妈妈开唔开心，而嗰件事本身系佢嘅责任，又或者呢件事本身系件好嘅事。咁我哋欣赏佢做呢个行为，咁所以即系呢啲位就系父母要留意嘅嘢咯。 哇，呢、這个好大嘅提醒啊！即系父母留意嘅话咧，咁就相信小朋友咧就会更加明白到佢有啲嘢佢唔会讲，因为佢亦都唔会学得到，咁啊，从而亦都对佢自己性格长远嚟讲嘅发展咧系好重要。咁我翻到去都要 tune 一 tune 自己嗰啲 wording 先得， 录低佢啦，你有得闲录下自己讲，真系有压力。 我听翻 archive 就知道自己讲嘅啲咩啦。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之前就同大家了解过宠物嘅听觉、嗅觉、视觉，而今日要同大家讲下关于佢哋嘅味觉。虽然我哋人类嘅嗅觉冇猫猫狗狗咁灵敏，但系我哋嘅味蕾就有9000个，可以细腻咁样感受到食物嘅层次同味道，比起猫猫狗狗系多好多噶。而狗狗佢哋就有1700个味蕾，可以食到唔同嘅味道，同样可以感受到五种嘅味觉，但系味觉就会比较迟钝啦。而猫猫嘅味蕾就只系狗狗嘅1/3，佢哋只有470个味蕾，而喺猫猫嘅味觉里面系冇甜味噶。虽然猫狗嘅味觉比我哋人类弱，但系佢哋嘅嗅觉系统就非常之发达，亦都因为咁样，佢哋食嘢之前会用个鼻哥先去闻一闻啲嘢食，用气味嚟到去分辨究竟呢样嘢食有冇变坏，可唔可以食落肚。所以他们对野食的要求分分钟比我们人类更加讲究。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分问为何，软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艇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后，到来从头陪我过到痛楚， 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谈谈将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讲要时针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 光追踪三十一，嚟到港台追踪三十一啦！咁啊，电话旁边当然有青青，早晨青青，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咧7:35嘅时间咧，咁啊，三十一台有香港故事，咁啊，有啲咩节目呢？ 嗱，呢个香港故事咧嚟到全新一辑啊，叫做《情系香港，不说不知印度情》。咁啊，好特别，就话叫香港故事，但系又有印度情，究竟系咩一回事咧？咁啊，其实我哋香港咧，大家知道一个国际都会啦，华洋杂处，咁啊，好多人咧，好多外来嘅朋友咧，为咗寻求机会啊，咁啊嚟到香港嗰度发展，甚至乎落地生根。 系啊，系啊。 咁啊，呢一辑嘅香港故事咧，就系以印度裔嘅朋友为主角。咁啊，睇下佢哋喺香港嘅故事咁话，咁啊，今晚系第一集啦，咁啊，先同大家讲下，原来咧喺而家我哋香港人口里边咧，印度族裔咧就系香港城中第三大嘅少数族群，就仅次于菲律宾同埋印尼嘅朋友嘅啫。嗱，菲律宾同印尼大家都好容易理解， 系啊，佢好多年都已经喺香港啦， 系啦，咁好多家务助理佢哋呢都系呢两个地方嚟嘅，咁但系印度咧就比较少啲做家务助理嘅，但系佢竟然系香港咧第三大嘅少数族群，咁啊佢哋咧早年已经嚟到香港嗰度发展噶啦，佢哋甚至乎对我哋香港嘅发展咧起住一个举足轻重嘅作用。 哇，咁犀利，系咪都系做生意多咯？啲印度人做生意都好叻噶。 系啊，咁啊当中有好多做生意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嗰个生活文化、宗教或者傳統習俗同我哋華人完全唔同噶嘛，佢哋一路以嚟點樣融入我哋華人嘅社會呢？咁另外啦，喺香港嗰啲印度教徒咧，係咪仲係保留住佢哋嗰個傳統嘅宗教生活咧？嗱，今晚第一集就先同大家睇下呢一兩個方面嘅議題啊！咁大家想認識多啲印度嘅朋友多啲咧，咁啊記得今晚7:07啊！留意呢个香港故事，情系香港，不说不知印度情啊！ 系非常之有趣嘅节目啊，又有心思又有情感啊，中意香港嘅都应该要睇睇，了解自己身处嘅地方到底系点样嘅。好，8:00嘅时间，大师对谈，唔知有啲咩哲学听下呢？ 嗱，今集咧呢、這个大师对谈呢一季啊，同大家讲下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里边有当中咧好多保留住呢啲文化遗产嘅一啲心得，一啲嘅哲学啊。咁啊，今集咧好有趣，值得落肚嘅嗰样非物质。 咁犀利？ 系啦，就系凉茶。 哦， 原来阿妈成日嗌你热气饮嗰啲凉茶咧，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啊，大家都知道。涼茶真係放下火啦，熱氣就飲㗎啦。咁但係涼茶嘅歷史啊，有啲咩種類啊，真係點樣煲法，有啲咩功效呢，咁未必全部都好清楚。咁今晚嘅節目呢，就請嚟一個香港嘅涼茶鋪嘅第三代嘅主理人同大家一一講解。另外呢，亦都會講下呢，其實涼茶鋪呢，喺我哋香港呢舊時嘅日子裏面呢，係一個好大众化嘅消闲地方，即系有啲似我哋而家嘅茶餐厅。 哦，大家一齐聚埋坐喺度倾下偈啊，泼下扇啊，饮下嘢咁样嘅。 冇错啦，咁啊，而家好少见呢啲咁嘅场 景。咪即系而家系 cafe 咯，其实 系啦，即系。而家嘅非文興去啦，涼茶鋪當時究竟係咩人去咧？嗱，咁啊一齊聽下呢一位涼茶鋪第三代主理人同我哋講下涼茶鋪喺香港嘅文化同埋歷史。咁啊，有興趣朋友咧，記得要留意今晚8:00大師對談啊！ 係啦，咁啊涼茶犀利，咁啊試過同啲外籍人士講啊，飲涼茶降火，即係降火呢個 concept 對佢哋嚟講咧，原來一生人入邊咧都未曾有過嘅。咁啊，所以佢哋對我哋即係中國嘅涼茶，特別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咧。 系特别有兴趣啊，咁大家一起了解多啲啦。好，咁另外十点半钟嘅时间咧，都系一个新嘅节目，咁望远镜噶噃， 冇错，系一个纪录片嚟嘅，就叫做《韦伯太空望远镜》。咁啊，韦伯太空望远镜咧，其实系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嘅一个太空嘅任务啦，就系詹姆士韦伯太空望远镜咧，就称为超级太空望远镜，有几超级咧？ 系咯， 就话说啦，呢一个望远镜咧系。话说 NASA 用了30年的时间，耗资了880亿英镑才可以搞得掂。咁啊，系美国太空总署自登陆月球以来最棘手的一个任务。佢啊呢个亦都系史上最大型的太空望远镜，唔系设立喺地球嘅，系要射上太空喺轨道嗰度运作嘅。咁啊，利用呢个望远镜有咩用呢？就可以发现很多咧我哋想象唔到嘅新发现，包括。科學家原來希望用佢發現咧宇宙之間嘅第一道光啊！大家知道光係能源能量嘅一種嚟嘅， 係啊係啊。 究竟第一道光喺宇宙嗰度，佢係點樣出現嘅咧？係咪真係宇宙大爆炸就出現嘅咧？佢哋就想影到呢一道第一道嘅宇宙嘅光。 嗯。 咁啊，呢個節目咧，除咗講下呢個望遠鏡有幾威水之外咧，其實係一個 making of 嚟嘅，就想講下記錄咗呢個韋伯太空望遠鏡嘅建造過程，訪問咗訪問咗一大批嘅科學家、工程師，究竟佢哋點樣打造？究竟佢幕後最難嗰樣嘢？科技上面的挑战是什么？那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要留意今晚10点半这个韦伯太空望远镜啊。 犀利啊，在宇宙那里看到很远的时候啊，真的直接说啊，数学都告诉我们知道他看的是未来和过去添啊。那么这么犀利的韦伯太空望远镜，等我今天夜晚慢慢抡下这个节目先。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天气都唔多稳定，咁啊睇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啊，咁啊今日大致都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嘅，局部地区系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啊吓。日间气温咧徘徊喺26度左右啦，吹和缓，只有清劲嘅东风啦。咁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91%啊，真系估唔到，琴日明明咁大嘅太阳。今日都系 真系话变就变， 系啊！今日都要攞遮啊，或者攞件雨褛，可能先搞得掂啊吓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又注意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由年初至今接获6宗疑似诈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800万，单日最大金额个案涉及大约630万。有骗徒开设假嘅网站或社交媒体专页，伪冒侦探、法律团队，甚至黑客，声称可以为骗案受害人追讨损失。警方相信騙徒利用受害人彷徨心理，以專業用語營造權威形象，令受害人墮入二次詐騙陷阱。警方亦發現騙徒會在網頁搜尋器以欺詐、騙案追討等關鍵字投放廣告，將假網站廣告置頂，在社交媒體平台為假專業賣廣告，提高接觸率，亦會開設群組，派人假扮群組成員，訛稱曾經成功追討損失，令受害人放下戒心，再進行詐騙。昂平360表示，今年1月至5月中，日均訪客人數按年上升超過40%。已經達到2018年疫情前的大約95%，期望今年年底前能夠回復到疫情前水平。公司去年全年的業績已經轉虧為盈，暫時沒有時間表探討票價調整。董事總經理鍾佩全說，受水晶纜車和去年11月推出的全景纜車帶動，纜車門票的人均消費按年上升大約27%。他提到本地、內地、澳門、亞洲地區等的訪客都有增長，其中菲律賓的訪客對比2018年上升超過107%。 而歐美地區的訪客數目仍然受到航班運力影響而未能完全恢復。董佩全又說，昂坪360一直配合大澳大嶼山旅遊發展，下半年亦會加強推廣深度遊。冰島總統選舉由55歲女商人托馬斯·馬蒂爾托馬斯·多蒂爾以大約34%的得票率勝出，他將會在8月1日宣誓就任，成為冰島歷來第二位女總統。前總理雅各布斯·多蒂爾得票率排名第二，他已經祝賀托馬斯·多蒂爾當選。托馬斯·多蒂爾在8年前亦曾經參選總統，但是當時輸給現任總統約翰內松。他曾任冰島商會會長，並在2007年創立金融服務公司，目標是將社會責任和女性觀點融入金融領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气温徘徊26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8: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00点，升220点，成交金额1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2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76.65升1.75，腾讯控股368.6升8.8，友邦保险60.9升4.5，美团107元升0.9，ESR 11.42升4.2，建滔集团19.7。升7.2，比亚迪股份220.6升1元，再顶医药14元跌6.4，港交所264.2升4，百威亚太10.08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1，日元157.1，瑞士法郎0.901，加元1.362。人民币7.244，英镑兑美元1.275，欧元兑美元1.086，欧元兑美元0.666，新西兰元兑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8,866点，升391点。港金报21,70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7.42美元，卖出2,32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西行中环方向近菲林明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东区走廊近维园嘅位置。咁另外较早前新田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文天祥公园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龙尾去到和生位。另外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翻正常。另外较早前青马大桥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咗啦，交通系回复翻正常啦。现时青马大桥下层已经关闭咗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系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喺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西隧九龙方向喺沙沥公路近愉翠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就排到去沙田医院。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柴湾方向排到维园 南道的上桥位，而湾仔的龙尾就去到太古城。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排到去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排到福亨村。咁另外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嘅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哋试下同佢哋多啲讨论，话唔定会有新嘅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齐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创未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呢位创作女歌手的名字叫做 Mina Okabe， 是一位咧即系丹麦同埋日本的混血儿，但喺伦敦出生啊！呢一首新歌都好啱听啊，有佢嘅创作 Maybe One Day。 Just listen when I say, don't take this the wrong way. This was such a mistake. We're not good together. Together.It's a rare occasion, but it's all my fault. I could lie and tell you that the timing's off, but that's not all. Maybe one day I would have fallen for you. 今年23岁的创作女歌手 Mina Okabe 虽然在伦敦出世，但是在纽约、马尼拉、哥本哈根等等的地方长大的，有她的新歌 Mina Okabe Maybe One Da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 香港同人管弦乐团倾巢演出，青春狂热动漫音乐响彻舞台。 六月23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声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1，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啦、小白啦同埋 Vicky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 ，Daisy， 早晨 ，Daisy， 早晨，你哋三位主持人好啊， 你好啊 ，Daisy， 今日有咩开心嘢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 系啊，我家姐 Flora 今日生日，我想喺度祝佢生日快乐啦。 系 快乐， 早晨啊 ，Flora 系嘛 ？Flora 系咪啊？ 系啊，我家姐 Flora。 系、啊，生日快乐、啊、，Happy Birthday！ 多谢晒你哋。 今日系正日啦、啊，今日 系正日啊！ 哦，系六月之星、啊， 系咯、 啊， 可以庆祝、 啊。今日系，系点样同佢同点样同佢去庆祝啊？有冇谂过？ 嗱，今日咧就留翻佢哋二人世界啦，同我姐夫同埋佢屋企人咧，佢个女佢女婿啦，咁样，所以我哋就唔波打佢嘅。 嗯嗯，系。咁啊，之前之后 先波打佢咧？几次先波打佢咧？我想问下。 几次先波打佢？我哋心照嘅。 心照。 我哋送咗礼物俾佢嘅。 哦，系啊系啊，有阵时咧，即系我同我家姐都系啊，我时候佢哋都就嚟生日，即系佢哋生日嘅时候咧，就未必使好多嘅礼物，即系识咗咁多年啦，我一出世擘大眼见到佢啦。咁你谂下，真系可能简单嘅，譬如行过，咁你见到件蛋糕仔，唔使买一个添啊，你都知佢食唔晒啊，买一件仔俾佢够噶啦，即系呢一种心照我明啊，真系。 系啊， 同埋咧，因为佢日日都会听你哋节目嘅， 系咪啊？ 系个 surprise 嘅，佢应该听到嘅。 系啊 ，Flora，Flora Daisy 咧点个唱俾你听？咁啊，嗱一阵拣嗰只歌咧，亦都系 Flora 好喜欢嘅歌。嗱一阵先讲嗰只歌，不过问多少少先啦，即系嗱，你话你哇买份礼物俾佢啊！我成日觉得咧，人大咗咧，买礼物俾人咧，好难嘅。 嗯， 即系你觉唔觉得噶 ，Daisy 吓？ 都觉嘅。所以而家咧，我哋屋企成员咧，其实我嘅礼物咧就系一个小红封包嚟嘅。 哦， 节俭节俭啦！ 佢中意买乜？ 利利是是啊，最好啊！ 咁好、啊，收到阿妹送嘅大利是，咁啊 happy 喎，系咪先？ 少少啫，少少啫。 系啊， 系、 啊、你嘅少同人哋嘅多，又唔知点去衡量嘅，系咪先？ 我心意咯、 啊。我觉得五蚊可能都系多，你觉得五万蚊都系少咁都得噶嘛？最紧要系心意。 啱嘅，啱 嗱，你想 surprise 你姐姐啦，咁啊拣嚟呢首作品，不如等你去讲下啦，好嘛？嗯。 好啊，我送一首系先落。佢儲存文入邊有一首插曲係杜麗咪送俾佢嘅，咁、我祝佢生日快樂啦，開開心心，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事事都順利。 好啊，以前一齊唱歌㗎，你哋成日喺呢度跟住呢一首歌一齊唱咁樣啊？ 會㗎會㗎，佢咧如果即係嗰陣時做戲，即係喺電視啊重播咧，我哋一定會一齊睇嘅。 咁啊好啊吓，今日拣嚟呢个版本咧，都系元祖级别嘅版本嚟嘅，咁啊同你一齐去听听呢首作品啦，好嘛？多谢你， 可唔可以俾我再祝我哋我哋屋企人噶？ 哦好啊，请讲，请讲， 系讲埋啊！ 我想祝福我哋根本家族嗱，呢个系我哋家族嘅代号嚟嘅， 系 佢哋有听收音机，佢哋都知噶。 嗯， 我祝我哋根本家族所有嘅成员都开开心心。 好啊， 生日快乐！ 好，咁一齐听歌啦，多谢你哋，拜拜， 拜 拜。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 B, 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fa, sol, la, ti. Oh, let's see if I can make it easier.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e, a drop of golden sun. Mi, a name I call myself. Fa,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La, a note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Oh, oh, oh,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To follow so tea, I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Come, a long, long

系啊，好啊，交翻俾小白讲， 小心钠含量啊吓。好啦，咁其实呢一个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食面嘅，咁其中例如系印尼嘅即食面啦，我发觉近啲可能近啲十年啊，系嘛，都幾多人突然間又即係會係其中一種會覺得幾野味嘅味道 咁 樣，撈面咁樣。 便利店有得賣啊，唔知關唔關事咧？ 係咯， 覺得 哦，我唔知關唔關事啦。咁都有佢自己本身嘅味道係即係容易迎合大家口味，咁先可以做得大家受歡迎嘅。咁呢一個面咧，其實我記得喺我自己細個嘅時候，真係細個啦。嗰陣時由於逢親暑假，基本上我都會聯同屋企人咧就一齊就翻印尼，即係同啲親戚去。 即系我成日都想问嘅呢一个， 因 为 即系婆婆过咗身之后咧就少翻啦，系啦，因为以前最主要咧都系同我阿妈一齐翻去就睇佢妈妈咁样嘅，系啦，咁啊就过咗身之后咧，咁啊就少翻啦。 依家可以翻下啦，我觉得即系 可以啊，再带我啲小朋友翻去啦。 依家系去雅加达定耶加达嘅读做，我都唔知道 雅加 达点读嘅，系啊， 应该有唔同嘅 译音， 应该系雅加达嘅 译音嘢嚟，我知道呢个系译音嘢嚟。 用翻佢哋啲音講係扎格達咯， 係啦，你呢個一定冇錯啦， 一定係扎格達噶啦。 嗰度係最繁盛噶嘛， 最繁盛。不過佢哋印尼都遷都 喎，哦，遷都 係啦，嚟緊唔知道幾時會，因為雅加達咧佢都。有啲綠沉嘅跡象，你哋唔知呢單嘢咩？ 我知啊， 我少啲睇嘅印尼啲嘢，印度啲嘢我睇得多啲。印尼，我講真嘅，因為印度嗰個發展層面，特別喺經濟面向就再深廣啲啦。咁但係印尼可能即係我自己又冇工人姐姐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自己就除咗有陣時偶爾食下印尼炒飯之外咧，就呢個地方對於我嚟講遠少少嘅，好老實。咁有陣時都係透過小白去多講，我真係唔知道個新聞。 我睇戲咯。 系 网上串流平台嗰啲有啲印度戏我都几中意睇嘅， 印度、 印度、 印 尼都有， 系啊， 好好笑嗰啲。 印尼哦，原来会千刀啊， 印尼会啊，咁啊，佢哋最主要原因因为啲水患都比较上犀利，咁我有阵时听翻啲亲戚讲，譬如一场大雨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你都会预咗啲水系入屋嘅，咁即系唔理想啦，其实已经，同埋其中一个最麻烦嘅咧，就连佢哋当地政府都觉得大问题，就系因为佢哋去机场嗰条路咧。都會水浸，咁、 哦、 你諗下，你嗰條路係最重要嗰條路咧，成日都水浸，咁你真係要諗下計啊！咁你諗計係點諗咧？咁你嗰塊地你冇理由揾個彈弓托起佢噶嘛？咁咪唯有揾個第二塊地咯。 睇下印尼遷到遷去， 你試下揾啲消息。咁我記得係即係北。面定東北定唔知西北邊一個位咧，咁佢哋揾咗噶啦，咁但係都肯定係衰事啦嚇。好啦，咁我而家想講咧就係呢一個即食面係做咩咧？咁原來當地食即食面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嗰個文化，佢哋文化真係咧係連埋呢個街頭小巷咧，佢哋都會有佢哋自己嘅面啦。佢哋呢一種嘅。面咧有好多唔同品牌，亦都好多唔同嘅味道嘅。咁有啲可能主打係雞味啦，有啲可能主打譬如葱頭味啊咁樣都有嘅咁樣。咁辣唔辣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唔同品牌，咁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調味嘅方式。咁但係咧，最主要佢哋都係用翻咧係撈面嘅形式去到煮，同埋比較上受歡迎嘅。咁如果喺街頭嘅話咧，佢哋通常啲小販檔咧係點煮咧，就會將譬如即係十幾個面咁抌曬落去啦。咁你就見到啲人喺度排隊買嘅。咁特別係嗰啲。叫做午飯啊，或者下午茶時間咧，咁基本上都有枕住咧會去買。咁、我哋就將啲面咧喺個大嘅煲嗰度咧就淥一路淥住先嘅。咁、譬如我行去 order 啦， 係 當我 order 嘅時候咧，我就話呢一個面要一個咁樣啦。跟住佢咧就會攞住一個咧一個器，好似一個膠杯咁樣。個膠杯咧就會攞翻嗰個品牌嘅嗰個袋仔咧。就將個膠杯就套落去個袋仔嗰度， 我都有睇嗰啲。 係啦，跟住咧就會將啲面啊，將啲配料先抌曬入去。咁有啲朋友見佢哋煮過佢哋當地嗰啲撈面咧，佢哋會加水去撈嘅，因為佢哋唔係好習慣咧，就咁撈，因為佢哋可能第一個 concept 就係嗰啲味精啊，就咁撈嘅時候你撈唔到嘛。咁、但係其實當地人嗰、那個諗法咧係點？佢設計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啲醬本身都已經喺嗰個嘅調味包入邊嘅，咁你就咁去到撈。你發覺可能你未必即刻撈得勻嘅，但係唔緊要，因為當你嗰個已經煮熟咗嘅面咧。 就抌入去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熱力同本身面入邊嘅水分咧，就好快脆會令到嗰個嘅味精咧，同埋佢啲醬料就撈埋一嚿。 係， 咁你就再將個面同嗰啲味精撈埋嘅時候，就真係變咗撈面啦。 哇，正喎！係 咁樣嘅話咧，就可以將佢嗰個面咧個味道咧就發揮得最好嘅。咁亦都係叫做可能最鹹啦。咁如果你為咗自己健康著想嘅，第一你 半包粉咯， 係啦，半包粉，又或者係加多少少水咁，但係就啲水個有個大問題就係佢啲味醬汁咧就未必黐到上條面嗰度，係啦，咁啊當然實際上嚟嘅相對嚟講本身都唔健康啦，但係相對嚟講就冇咁唔健康。咁啊呢啲嘅煮法或者佢哋當地啲文化即係小食嘅諗法咧，大家試下參考下啦。 我的享樂時代。 啱啱咧又讲起捞面咁样啦，其实而家咧有好多无论系女士定男士咧出去食饭咧都讲咗好多要求，讲够好多要求，系啦，咁咧但系有阵时咧我哋都唔可以真系下下带住个磅出去，究竟我食嗰一个份量啊系几多卡路里啊，哦、又或者个份量系几多，我要就住啊咁样，咁究竟两注菜啊等于几多咧咁样，咁咧。但是我最近就找到一个方法在网上面，那我觉得可以大家都 share 出去的，就是究竟如果你很想去知道自己吃了多少份量，那些食物究竟我吃了多少为之够，或者多少我先要再继续补充樣呢，只要我们有双手就可以了，他就透过我们的手就可以去估计我们吃了那个的份量究竟是足不足够又或者够不够樣、首先呢他有几个手势教大家的，首先就是单手一个拳头，这个单手的拳头那么大呢，就等于你就吃了一碗的沙律菜，即系一份蔬菜嘅份量，又或者一份水果嘅份量。 唔怪之啲地方咧，佢话个前菜有啲沙律菜，次次都系咁少，我仲嫌弃佢添。原来佢嗰个份量啱计， 系啊，嗰、那个份量 先系啱嘅， 原来嗰个份量先系啱。你点估到？我仲以为佢度缩添。 咁你都要睇翻自己个身体嘅重量啦，你嘅身高啦，咁你要计翻你自己系需要吸收几多个份量噶嘛？咁、我而家就系讲紧啊，一个拳头揸实咗就系等于一碗嘅沙律菜嘅份量。 我前排去度高啊、我之前唔系话我一七一嘅， 高咗， 我172啊，原来。 哎呦！恭喜晒！ 我百思不得其解，点解佢会高咗一 cm？ 我真系唔明白、 啊。佢高咗啊？唔系你 高咗、啊？ 高咗一 cm？ 高咗都 开心事嚟嘅， 梗系开心事。 唔系唔系，我科学少少讲，其实咧人体咧，你瞓完之后咧，即系瞓完觉之后，你即时去系啦，嗰阵时系最高嘅，系啦。咁 即系瞓醒之后， 系啦，即系可能你朝头早，如果你个体检个体测系9:00-10:00，咁有机会量度出嚟个数据咧系会高过你原先嘅咁样咯。 OK， 系啊。 好，咁我哋继续讲翻我哋呢一个手掌嘅 学术嘅，但系都要补充翻。 我都讲埋呢个啦， 冇时间。 好啦，第二个手势嘅就系当我哋平放我哋嘅手掌咧，就系等于90-120克嘅肉。即系如果你话你要计翻自己嘅卡路里要食几多咧，就系90-120克嘅肉咧，就可以睇翻自己嘅手掌啦。咁、另外一个咧，最后一个我觉得都几重要嘅呢、這个，就系、是、咧我哋有啲有阵时出去食嘢咧，会点好多唔同嘅酱汁啊。咁、究竟酱汁你几多为之几多咧？咁你唔知噶嘛？原来我哋嘅拇指嘅指甲位就等于一茶匙嘅糖又或者油，即牛油啊或者蛋黄酱啊，咁、你就可以透过你嘅双手嚟到去估计究竟你食咗嗰个份量系几多啦，咁、就唔使成日都系带住个磅出街啦。 系，只要带住自己嘅手出街， 系你只手一定跟住你噶嘛。 咁啊啱， 咁就知道你食咗几多嘢落肚啦。